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早晨，星影啦！虽然呢个早上咧又有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不过唔紧要，大家出街最紧要小心。我系小张张。 哇！今日啦，我揸车翻嚟用咗两个钟啊，好彩翻到嚟嘅话冇穿窿。 哇！我今日用翻正常时间嚟翻工啊，因为我系坐车一族。 你又好啦。好塞车啊！今日 系啊， 请大家小心驾驶。 系好大雨啊！ 没错， 有一个时段咧，我坐巴士咧，啲水好似泼埋你嗰度。 系啊，系噶，会噶。 系啊，咁但系你都系坐巴士，如果揸车仲危险啊，因为你成个大玻璃睇唔到嘢。 系啊，好惊。 咁呢样嘢小心啲啊！好，星期嘅早晨，早晨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92%。早上10:15，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一样有效嘅。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强烈嘅狂风雷暴，打住把遮就稳阵少少咯。最后我哋玩游戏啦，有呢个车路的士大点唱，12:30后就会出现啦吓。咁啊，晚当然记得系1872388啦，不过唔使咁早打嚟噶。 Sender and the note attached for free. 其实除了呢个走数之外咧，进行咗之后，大家对呢个环保餐具咧就好留意啦。咁啊，琴日有一条片啦，我记得网上啲系咁疯传啦，就系有啲嘅环保餐具嘅示范。咁啊，最重要嘅重点就系、是，原来嗰啲叉咧咁容易咧喺锯扒过程之中断 咗， 断咁样样。但系其实我谂而家呢个过程咧，大家都系试验紧啊，边个餐具好用，或者嗰啲装嵌嘅两薄薄埋嘅叉，定系嗰啲竹叉，仲有好多系试紧。但我反而咧，我就会睇就系、是。不如真係大家，其實呢講真呢好唔公平嘅，如果你攞到佢同嗰啲鐵嘅比，或者以前嗰啲係比呢，係一定會即係嗰個脆弱性係會差啲嘅。咁不如點解大家唔考慮一下即係自己帶返 自備餐具， 自備餐具係咪真係好難呢咁樣嗬？ 唔係，咁有時方便啦， 就係因為方便。 但係呢我話俾大家聽，我覺得呢如果你話比嗰啲差呢，你真係其实你一切咧大力少少咧，真系会断嘅。 胶嘅都会断嘅，其实。 系啊， 唔好话净系呢啲。 唔系有时会挛嘅。 系啊。 我睇琴日嗰个报道又几好笑啊！佢话咧，不汤你用另一个羹，不饭你要用另一个羹。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笑。 糯米鸡用另一个羹，又啲咩黐住啊个弧度， 即系 一百样嘢， 系啊，冇可能。 咁我谂而家都系大家试紧咯，边样唔得嘅，咁啊慢慢就会 过渡期啫，过渡期啫， 咁啊，因为比较少用呢啲嘅环保餐具。 唔系，我嘅意思只不过系觉得冇嘅，每一样嘢要推出一啲新嘅政策又好，或者有所有呢啲咁样嘅叫做改变咗你平时嘅一啲方便嘅生活习惯咧，总会有呢啲咁样嘅阵痛期，以及嘅就 系 有啲咁嘅试验期。我觉得就 系 咪俾？咪俾你哋讲下咯，咪俾你哋讲下或者传下或者笑下或者系咩，唔重要，重要嘅就系我觉得呢一件事系值得推崇嘅，系啦，咁就 OK 噶啦， 真系太多啦， 冇错， 我哋已经做得太迟啦，你睇下我哋嘅极端天气， 系 咪啊，已经变成咁样，你先至肯做少少，真 系 好少噶咋，系嘛，唔用胶嘅即系餐具啊咁样，其实慢慢嚟咯， 习惯嘅， 系啊， 习惯啊，因为睇翻啲片。嗰啲海龟咧，嗰、那个鼻咧，俾嗰啲塑胶钳住咧，真系惨， 好多好多啲，即系对地球嘅损害啦。 系啊， 不过其实唔系唔得噶。嗱，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即系我睇一啲背囊嘅广告咧，佢有啲好多位噶嘛，呢、這个系唔知插 水 插乜嘢啊，插咩咁？喂，你整多个刀叉啊，嗰啲都得噶。即系如果你自己 整多个刀叉， 其实我哋简单啲，会唔会一个筷子已经可以代替好多嘢啊？ 筷子都 OK 噶。 你唔觉得其实筷子都可以当叉嘅咩？你未必一定要切掉一嚿嚿嘅啫。我哋以前即系，我觉得总会有办法。如果你要食嘢，又或者你好肚饿，问你就知噶啦，系咪？你搵手揦，你都会照食啦。啱 唔啱啊？当你好肚饿嘅时候， 当你好肚饿嘅时候，你就会谂到办法噶啦。 冇错。 当然，你话如果我真系我冇羹，我饮热汤，我梗系唔得啦。 唔系摆冻佢先咯。 摆冻啲，跟住你先至攞落去，系啊，一样系咁啫嘛。我真系我唔会讨论。 糯米鸡咧，如果系为咗种咧，我成只咁样兜起嚟咬。 我咪就系咯。我问你就知啊，当苹果咁嚼系咪？ 好多食物用刀叉都系唔方便，譬如嗰啲成只鸡啊，或者系食蟹嗰啲，其实揸住嚟食系最方便， 用手啦，落手啦， 冇错冇错，因为大家 落手就唔好食啦。 继续迎接呢个走数嘅世界。喂嗱，咁啊呢个世界上咧有啲嘢又好得意啊！除咗 AI 越嚟越改变我哋嘅生活之外咧，都系融入咗好多新闻里边。我见到个新闻咧，关于一个出名嘅画家叫做达利啊。达利咧呢一个人咧，佢有一个名作系一个融化咗嘅钟，如果大家仲记得吓，一个西班牙嘅画家啦，咁样咁啊，而家 都有型噶，佢有两撇须，跟住咧咁样尖尖嘅翘尾咁样，系啦系啦，尖晒， 冇错啦， 有型啊。 咁 AI 点样融入咗去咧？就美国有个达利嘅博物馆啦，咁啊里边有好多佢嘅著作啦，吓画作啦咁。之外，最近咧引入咗同达利倾偈，因为咧佢有一个佢设计嘅一个叫龙虾电话。一个咁嘅仿制品啦，咁你拎个电话咧就问佢一啲问题咧，达利就会答佢啦。 好犀利啊！ 系 啊， 啲艺员又摆个龙虾喺心口， 系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啲姐已经有，跟住又就系话好犀利啊！我觉得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嗰件衫真系得啊！ 即系嘉玲姐先至着得起嘅啫，你有边个你可以咁样摆个龙虾喺个喺个喺个 同埋嗰个 size 其实啱啱好，但系又大得滞，细又 因为好有气派啊！你又要雍容华贵，你又要 carry 得到，你先至能够着得到嘅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哗众取宠啊！所谓吓，唔系真系人人都可以真系着得起。 同埋嗰嚿嘢咧都要有心思喎，龙虾梗系贵嘢嚟噶啦嘛， 系啊！ 如果你整只田雞有咗核 突，田雞 青蛙好肉酸啊，呱呱聲， 唔係嗰種 feel 嚟。 係啊，因為龍蝦好多鉗啊、腳啊，好靚， 冇錯冇錯。係啦，咁呢個電話我嚟做咩嘅咧？入到呢個博物館咧，同呢個主角阿達利咧傾偈。佢之前咧，因為以前曾經接受過好多訪問，佢將嘅聲音咧全部攞曬啦，教啲 AI 啦，同埋將好多嘅著作裏邊嘅資料咧入埋落啦，咁就可以直接同阿。啊！呢、這個名人啊，呢、這個畫家咧，可以傾到偈嘅。但我 傾到偈嘅意思就係我 問 佢，佢會答我啊。係 啦。 咁先至係傾偈喎，就唔係話我哋平時去博物館， 唔 係 聽一啲錄音帶。 喺博物館其實好多時候，你會可以租一嚿嘢，譬如可能嘅就係、是、哦，你去，你只要就戴住個 headphone，and 跟住嘅就係你去掃下佢嘅 QR code， 跟住佢要話俾你聽呢個畫作嘅關於佢嘅故事，或者係佢嘅嘢，即係呢個唔係係咪？ 冇錯， 即係其實你可以同佢傾偈嘅， 任何問題， 即係你可以問佢我失戀，你覺得我應唔應該撇佢咧？佢都可以答你。 嗱呢個問題我 exactly 就唔知啦，但係啲人會問呢個嘅， 唔 係 咯， 唔係啊，啲人 咁咪真唔係傾偈咯。 咁有啲人問咧，佢舉個例啦，有啲人問佢點解呢個世界咁多戰亂嘅？即係點解人咁唔開心？ 咁你用佢把聲嚟答你啫。 佢用佢把聲答你。但 exactly 話我條女飛我啊，咁我就唔知呢條得唔得啦嚇。即係可能你都係試下問嘅，即係我女朋友唔要喎。咁點？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我就係想問你 啊。 佢嗱唔係，如果你咁樣講嘅就係話，即係我淨係用佢把聲，佢曾經講過嘅嘢，我用呢個 AI 處理咗。Suppose 係應該我問你乜嘢嘅話，你都係用但你把聲答我咪得咯。 食咗飯未啊？ 冇錯。 係啊。 但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 AI BB 佢都講過啦，佢教佢嘅嘢係有個 database 嘅嘛。即係佢呢個 database 裏邊， 佢有一個 model， 有個 model 啦。如果 佢 識答，佢就可能會識答。 咪係咯，即係我咪就係問你，佢 train 嘅佢呢一個 model 係點樣咯？ 唔 係， 但 係 我對呢啲嘢我冇興趣。 唔係啊，其實好易啫嘛，呢樣嘢係嘛？可以問下。 但 係 嗰個擺明都唔係佢嚟嘅。 哦，咁一頂咁佢死咗啦嘛，係咪先？佢真係 冇意思。 我覺得佢只不過 gimmick 嚟嘅啫，佢令到你去睇達利嘅畫作嘅時候，你可以同佢傾偈咁樣。但我覺得嘅就係話，如果你叫我可以同佢傾偈嘅，就係我可以問你乜嘢，你都答嘅，我就覺得好玩咯。係 啊， 如果你淨係嚟嚟去去，你都仲有個範圍嘅，即係你問我個畫作，我就識答啦。咁樣咧，我就覺得其實就唔需要用到 AI 咯。要用到 AI， 我就會去到嘅就係，如果你答，你即係問埋啲無聊問題。 你上面嘅生活點啊？ 又或者我今日好塞車，我真係好唔開心啊！其實我應該行邊條路啊？佢答到你都幾好笑。 使唔使燒啲嘢俾你？ 咁啊，真係要學好多好大嘅 database 先啦。但我諗第時都可能會得嘅。 點解唔得咧？點解唔得咧？呢一個個學習個 model 好易啫嘛。 係啊係啊，你邊度塞車？你咪問。卫星啦，卫星我即系而家啲导航一样啫嘛，边度塞车？ 冇错， 系啊， 咁都得嘅，系咯，即系希望呢个 AI 慢慢将我哋世界变成另外一种。 唔系，如果系咁样，我哋觉得 O 唔 OK 啊？即系譬如可能你去走去睇一个 Picasso 咁样，系咪啊？跟住就 Picasso 与你对话咁样。 我真系冇兴趣， 我觉得几得意， 因为嗰个人真系唔喺度啊嘛，我觉得冇意思，即系摆明啲科学嘢嚟啫。 嗯。新奇嘅嘢唔紧要啦，咪试下咯，当玩啦吓。呢个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迪迦牛仔重唱翻呢一首歌曲《爱如潮水》，送俾大家。 我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啊、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 10:29，听紧风骚浮扬。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10:30，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6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不治，是今年第二宗儿童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高级医生黄海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个流感季节有20宗严重个案和儿童有关，其中有15宗未接种疫苗。他说流感季节持续，呼吁家长尽快为未接种流感疫苗的仔女接种。疫苗即使不能够100%完全保护，但是可以降低风险。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李国标说，儿童因为流感求诊个案在过去一两星期有明显缓缓上升的趋势，包括儿科入住率，大部分都是上呼吸道感染。李国标说，儿科病房已经接近饱和，但是有足够人力去应付。虽然大部分流感个案都可以自己好翻，但是病情可以转变得很快，间歇都会出现儿童严重甚至死亡。 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王毅说，中美关系总体止跌企稳，双方各领域对话增多，合作增多，积极面增多。但是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负面因素仍然上升积聚，面临各种干扰破坏，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遭到无理打压，中方核心利益不断受到挑战。王毅重申，中方始终主张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打压中国发展，不要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践踏中方红线。布林肯强调，面对面外交不能够取代，期望美中在同意的事项上取得进展，当中包括芬太尼、两军联系和管控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布林肯强调，美方会直接向中方提出所关切的问题。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視察多管火箭炮試射。朝中社報導，金正恩昨日視察240毫米多管火箭炮試射情況。這款火箭炮由新成立的國防工業單位製造。報導說，試射顯示火箭炮在飛行特性和精確角度達到標準。金正恩說，採用新技術的240毫米多管火箭炮系統將會為強化北韓火炮能力帶來戰略性改變。外界相信北韓正在加緊生產軍備，美國和南韓都指控北韓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北韓和俄羅斯否認相關指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6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44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6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8，升6.4；恒生中国企业63.04，升1.16；中海油20.05，升1.05；美团114.8，升3.3；小米集团17.08，升4.8。阿里巴巴74.25，升1.25；友邦保险52.75，升2；盈富基金17.78，升2.7；南方恒生科技3.574，升8.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5.5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6，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7780点，升151点。港金报2175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4.58美元，卖出233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翻你，较早前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崇光百货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奥海城一期，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丽村，私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格田村。另外，大路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沙田医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彩虹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桃园围一段车多，龙尾南地。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因为销路多分唔生性，最终方一乐提出离婚，跟严禁销路见佢哋个女和和。转眼四年过去，两人各自都有追求者，但佢哋又可唔可以忘记前尘往事，重新去爱？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咁出到嚟社会咧，梗系希望自己咧能够揾到一个好嘅工作啦，好嘅行业继续发展啦，咁样。咁但系竞争就一定有嘅。有啲文章咧就话咧，有啲职业咧随住呢一个年代人嘅生活模式改变咧，系有啲新嘅商机出现。仲记得嗰阵时咧，我分享过有一间嘅公司，本来做呢个 B B 尿片啊，因为而家咧 B B 好似日本啊，越嚟越少人生 B B 啦，咁所以 成人 系啦，佢停产啦，做成人嘅尿片、 啊、 都系一个叫商机嘅转。有啲个行业咧，亦都系根据小子化咧，有啲职场嘅估计就未来咧呢啲行业会继续兴盛嘅。嗱，佢话咧，如果小子化即系唔生仔啦吓，咁但系人始终会寂寞嘅，咁会将佢嘅心机啊，或者将佢嘅时间摆喺边度咧？其中之一就系自己啦，冇错啦， 摆喺自己身上， 自己又系其中一个，系、 啦， 嗰、那个叫做锡自己啊，叫月己经济系个名字，叫月己经济。 我曾经有讲过嘅，有一个叫做寂寞经济， 系 寂寞经济咪就系咯，令到自己开心，又或者你寂寞而引申有好多嘅一啲 service、或者系服务、甚至乎商机， 系啦， 或者系自己一个人食饭啊呢啲咁，其实大家都系面对紧呢个问题噶。 系 啊，我一个人旅行。 以前唔系噶，以前唔系噶，而家多咗好多呢一方面嘅 嘢。以前啲餐厅鄙视你噶嘛，一个人嚟 有咩？ 有啊， 点解、其实系你咋？ 又系鄙视我， 唔系你有冇带人或者你自己一个？ 我唔觉得会鄙视我而家。 两位其实咧，可唔可以顾下我嘅感受咧？ 系咩？ 明知知道 嘅咩？ 明知知道都忍一忍，唔好讲先好唔好？ 诶、我同意嘅，因为其实以前你会觉得嘅就系、是，尤其是我自己一个女仔啊，自己一个女仔，原来有某啲地方你系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去食啊，或者你自己一个人去咧，佢哋会觉得你好惨噶。我觉得好耐好耐之前，我觉得嘅就 系、 是。又未必係，即係其實講緊，譬如可能嘅就係我曾經講過啦。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去日本，我自己一個人，跟住咧就想去食一間鰻魚飯。佢哋就係話冇女仔會自己一個人走入一間鰻魚飯，淨係賣鰻魚飯嘅專門店去食嘢 㗎。 係咧，佢哋覺得好奇怪，因為你一推開門，哇！你一個孤獨。我是一个孤独的美食家，一入去的时候全部都是男人来的。他们就会喂 我喂我。 你觉得好奇怪。你知不知道自己一个人的、所以我想是因为那时候都未必是很流行。是不是自己一个女仔会就周围去出去吃饭这样吧。 现在又不同了，亦都随着这个时代变迁。这个叫寂寞经济，或者这个叫月己经济。月己经济包括什么呢？ 月是取悦的月。 是取悦。即是令自己开心， 好 咁样啦。有美容嘅课程啦、健身啦、美甲啦，或者自我提升啦，上一啲台嘅烹饪堂啊等。其实呢啲一路都有 嘅，一路不嬲都系你自己一个人去噶啦。 一路都有，不过佢而家用一个咁嘅名摆出嚟，话越嚟越会越多人需要呢一方面咁解啫。 想问一问两位嘅话，即系其实知唔知道最早最早最早嘅时候系啲咩嘢系令到呢啲嘅寂寞经济，又或者系叫做嘅就系单身嘅经济系最整到成？成行成市嘅， 系咪由《寂寞的心》嗰个节目开始啊？ 嗰、那个我唔知道，嗰个真系太 谂多咗， 系啊，真系太耐啦。其实系讲紧光棍节啊。我睇过有关于嘅就系呢一方面，譬如系寂寞经济啊，或者系而家究竟嚟紧嘅话，有啲咩嘅商机？其实讲紧嘅就系有好多人嘅就系不婚啦，同埋嘅就系佢唔会生仔啦。 系啊， 大部分嘅人男男女女也好，佢会将大部分嘅钱咧就会令到自己开心，以及嘅就系会系食啲好贵嘅嘢有。唔会再话啊，要留翻啲咩钱嚟去 俾阿仔啊， 系啦，读书啊或者咩嘢，最紧要嘅就系自己高兴。咁所以佢就会衍生咗有好多呢啲一人嘅，譬如我头先你所讲嘅就你噏得出嘅都有噶啦。譬如可能我就食一啲好贵嘅嘢，去一啲好豪华嘅旅行团，又或者嘅就可能咩 staycation 也好，头先你所讲嘅一 lot 嘅嘢，自己一个人去学。同埋佢就自己開心，我覺得真係幾好啊！而家我真 係 係啊，就會衍生咗有好多呢啲咁嘅商機， 同埋有啲位都一格格俾你自己去食飯咯。 有而家有， 我頭先有講嘅就係話，譬如可能你講緊光棍節嘅話，你都知道啦。其實佢都真係好犀利啊！嗰時候邊度有一一一一呢一回事嘅啫？ 數啊！ 十一月十一號咪十一月十一號咯。你只要就巧立名目，所有嘅嘢就變得好似就天經地義啦，係咪啊？ 就可以 係 好犀利啊！我覺得呢一個。哦，呢一个光棍节，系咪啊？嗰时系冇噶嘛， 绝对冇噶。 好多嘢嘅话，其实都系冇嘅。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即系你要巧立名目去令到一啲嘅商机嘅话，其实母亲节都唔需要你又要同妈妈要去食饭，送朱古力、送花噶，几时有啲 整 个 母 亲节 套餐？4800，但 整咗就好似好合理咁样。但有啲嘢都随住我哋生活变迁啦，有一样令佢叫懒人经济。懒人经济咧，其实呢几年咧，我谂疫情都令佢催化咗嘅，就系有啲嘢你唔想自己做，咁所以好多平台有送嘢啦，无论系买嘢啦、食物啦，甚至咧亦都你唔想带个仔翻学，咁有人帮你车啦；唔想放狗，有人帮你放狗，即系好多系帮你做咗啲你本来应该你做嘅嘢，叫懒人经济。佢呢一个咧都系未来成行成事 嘅。但系好早嘅系咪就已经？就是请姐姐就是叫懒人经济咯，你将所有嘅嘢外判俾佢啫嘛， 冇错啊， 系咪啊？ 报税咧最耐 N 年前。报税啊！ 唔系而家有好多个就系你，只不过将佢分拆咗。你以前好可能嘅就系要请个姐姐帮你做晒，但系而家就系分拆嘅就系有啲乜嘢就叫个外卖，你又唔使煮餸。跟住有可能有啲乜嘢嘅就系你有择配，咁啊喺屋企又自己喺网上面度买嘢，咁跟住人哋就送去你门口。 系啊， 我觉得系咁样咯，系嘛？亦都因为其实而家嘅物流真系 好 方便嘅，好方便。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我觉得哇，原来可以咁样嘅，就系我去一个台湾地区。 去住有一间民宿。咁、其实咧就是、一位已经退咗休嘅一位，我觉得都几优雅嘅男士。佢、因为咧间屋实在太大啦、所以咧就会有成两层咧，佢系搵嚟咧就系、租俾人嘅，就 系、 做民宿嘅啫。有人嚟住咪有人嚟住咯。 系 佢煮你煮早餐或者所有嘅嘢。咁跟住佢就如果冇人嚟住嘅话，咪就俾翻自己住咯。佢、装修得好靓嘅。咁我就觉得我同佢倾下偈，我就觉得几好。咁我就话点解你可以咁样做咧？佢就话有好多嘢，其实基本上讲紧已经系都成十年前噶啦。佢哋嘅宅配非常之方便，有好多嘢嘅就话咧，所有嘅嘢都系喺网上面度 order 完之后嘅话，就叫送到去你门口。所以佢只不过嘅就系仲要请多一个姐姐，个姐姐嘅就系有时好可能嘅就系会包办埋，就系、煮埋一啲，譬如可能你住喺民宿里面嘅嗰一啲人，佢哋嘅朝头早嘅早餐啫。咁、所以个嘢就我叮当咁，我就喺咩嚟嘅咧？咁就系送埋嗰啲佢需要嗰啲面包啊，蔬菜啊，牛奶啊呢啲咁嘅嘢啫嘛。佢就一箱嘢就送喺你门口，咁就叮当连签收都唔使，你就自己一起身嘅时候，个门口就有好多嘢咯。 系啊， 系咪好正啊？ 好正啊！ 系啊，我都好希望嘅就 系 香港，其实系咪而家都已经有 噶 啦？而家都已经有。 其 实 而家咧嗰啲送嘅平台咧，佢会第一样嘢提你嘅，朝头早譬如今日订咗嘢咧，佢有几段时间啫嘛，佢提你今日有嘢送嚟咁样，咁嗰个系一个 standard 嘅，即系嗰啲公司送。 你应该好清楚啦，你成日都听。 再晏啲咧，就会有一个人嘅 WhatsApp 啦。我系乜乜公司，你方唔方便？我摆你门口好唔好？我而家全部都话摆喺门口啦，咁 你梗系摆门口啦。 全部摆门口。 我觉得阿咪咪可以做多一样生意啊，佢包办全栋大厦嘅分配，即系有人送嘢嚟啦，咁佢就安排 细拆 啦。四楼话陈牌未得， 细拆 你摆响三楼 B 座，喂，几好啊！嗰啲送速递嘅摆俾晒阿梁咪咪， 唔系啊，使咩佢搞啫？其实座头咪得咯， 系啊， 你所有嘢都系座头嘅啫嘛， 座头嘅 座头其实系啊，搞到嗰阵佢哋唔会帮你收噶啦， 因为而家太普遍啦，亦都唔会有人搞你嗰啲， 系啊， 你嗰啲嘢嘅，个个都系咁样摆晒喺门口啊，摆晒喺座头， 色嗰啲透明胶布扎个一卷嘅咁样， 真系好方便。 我最早最早最早嘅就系呢啲咧，你朝头早又起身，你开门嘅时候一定会见到嘅咧，就系我谂大家都有嘅 报 纸， 报纸， 系啦，我以前喺英国咧最开心嘅就系有一支牛奶， 哇！ 佢就会摆喺你个门，同埋你系会听到嘅。嗰啲牛奶咧，因为一樽樽咧，仲要系玻璃啱嘅，所以咧佢送嚟嘅时候嘅 milkman 咧，佢嚟嘅时候咧，你会听到啲 cling clang cling clang 嗰啲声。咁咧就一开门嘅时候，其实佢最多佢都会敲下你道门，系啦，到咗啦。 即系大家差唔多，你 明噶 啦， 明噶啦，即系七点钟佢会嚟，咁跟住佢就摆喺度，咁跟住咧你就一开门嘅时候，你就会见到有新鲜嘅牛奶，饮完之后你又再晾干净个樽。摆翻出去，佢听日佢嚟嘅时候，佢就收翻嗰只旧嘅，俾一樽新嘅你。我觉得好正嘅、 牛奶又系，报纸又系。 我都好想装下佢，究竟佢样系点？ 靓唔靓仔咧？ 点解原来佢冇样？ 惊啊！ 报纸又系，你哋有冇订报纸噶？ 冇啦。 朝早咧，去到某一个钟数咧，就会听到啪一声，因为咧佢系咁噶嘛， 飞噶， 揿住个 lift。服服服咁 A 座 B 座 C 座咁样掟报纸嘅啫嘛，咁跟住佢走咗，所以你开门咧得份报纸，人走咗，嗰啲都系真系啲旧嘅回忆吓。 系啊，好啊。 讲起旧嘅回忆，今日嘅你又知唔知？我一家都会问啲关于香港嘅旧回忆。欢迎我哋嘅校长，今日咧犀利啊！你揾到你嘅 母 校 嘅 校长啊，好紧张啊， 系啊， 佢都好紧张，头先 系啊，我带咗我个学生证翻嚟啊， 吓， 系啊，我想大家睇下， 我想睇下你个 样 先。 Most of the time is the Lord of the jungle.While he grabs, usually he's found just lounging around in his tribes. His tiger lane is a super fine feline, just what his highness deserves. A sleep purring pussycat.Proud of her pussycat curves.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Thank you. spouse. He both stroked his chin and invited him into the house. He's a tiger in a ring.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Frightened.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找紧幸福。细个时候，经常会幻想自己嘅将来会点呢？会唔会闪闪发光？人大咗之后先知道，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干大事，唔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心意，完全可以达到嘅。长大咗同细个最大嘅分别就系、是。细个嘅时候，好多人喺你身边照顾你；大个咗之后，好多人喺你身边，你要照顾佢。我哋同一个细路仔，到到照顾自己嘅细路仔，做大人嗰种嘅无奈，只有大人先知道。当你攰嘅时候，冇嗌停嘅权利；当你感到困难嘅时候，冇放弃嘅权利。呢、这个就系人生。人活在世上，为了忍受摧残。想明白这一点，一切都可以大言处之，既来之则安之。活得未必可以做到松容，但一定要够智慧。生活已经好攰啦，唔好再放任自己嘅心继续疲倦。有啲事情发生咗就系发生咗，唔需要纠结点解会发生喺自己身上，点解会咁不幸嘅呢？每一个我哋都系凡人，凡人嘅世界总会有风雨，总会有波折。总会有逆境，要学会接受，既来之则安之。有啲人离开咗，咁就由佢离开，冇必要追问点解佢咁绝情。在乎你嘅人会将你摆手心，如果不在乎你，唔将你当一回事嘅，咁不如停下来睇下身边嘅风景，松容面对。人生本来就系过客，何必再挂念？再难再累，只要坚持，唔好胡思乱想；再痛，只要我哋忍咗佢，唔好追根究底。一切嘅不顺，终于会撑过去，何必经常为难自己？人生短暂，尽量开心，咁先算值得。每一个人为咗赚钱早出晚归，付出嘅多，得到嘅系咪真系咁多呢？当我哋负重嘅时候，当我哋劳累嘅时候。记住，唔好抱怨，唔好感到委屈，唔好累积呢啲咁嘅辛苦嘅情绪。我哋可以攰，攰嘅时候休息下就可以，但系唔好胡思乱想，因为对现实无益。好嘅人生都喺苦难之中一步一步走出嚟嘅，成功嘅人都系经历咗千锤百炼，所以最后先挨到出嚟嘅。每一个人都唔可能有完美嘅一生。正正因为呢啲不完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噶啦，黄色呢个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一样有效，同埋提提大家电话号码 18723888， 18723888，打电话嚟点唱，靓妈听紧你电话。今日有人着埋校呔。因为是他的母校九龙华人书院，欢迎今日嘉宾来自九龙华人书院好后生好靓女的周子思校长。 周校长早晨。 Hello, 大家早晨。 其实呢我想问你校长有没有校长证的 check 下身份。 证明他是校长啊。其实他的样子还年轻过你，有没有可能是校长 是啊，你是他的学生，他校 我有个学生证。 看看看看看看看有没有相片。 我想 看有啦。 看看看看看看。 哇有学生证啊。黐线。 你以前的样子都很样衰的其实。 校长。 从来都没有好过是不是 哇是不是喂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校长 哇哇 应该不是你来的。 我来 的。不是好像现在肥了很多你的意思是 现在好 一点。现在好 一点。现在好一点。 我都觉得是。我都觉得是。哇你以前这样的样 子。其实我都跟他差不多。我跟他都差不多。第一以前兴的那些长长头发遮耳仔那些嘛。 是剪流的这些头发。 什么叫剪流啊 即其实我不是很长头发。 哦即是掹下来的。即是要追上潮流。 是啊。 哦 okay, okay 我整到好像个 Beatles 头这样。 是啊。 我觉得你像一只。 什么像一 只。我可以说。 可以。 你像一只昆虫。 什么昆虫大懒虫。 校长啊呢啲呢冇乜水平㗎你可以唔使理佢。 我係㗎冇水平得嚟好开心。 係呀开心咪得囉使乜要水平㗎。係呀。 係过去任颈渴颈渴先要水平 啫。周校长你驚唔驚上到嚟见到咁不受控制你驚唔驚 见到啲昆虫有啲驚。 如果你啲学生係咁你会点呀 我知嗰啲食蚊嗰啲。 盐蛇嗰啲叫盐蛇。盐蛇强。 以前的 樣子分不分分分得 啊現在真的好多啊是啊我 來 我 來給我來 給我來給我來給我來給我來給我來 好周校長今天呢上來我們的節目但是呢喂馬小強即原來呢很多嘉賓呢在他們童年時都上過來的周校長都說他以前呢 是啊 中學生是不是的時候上過來的那次是參加一些比賽即是那些什麼辯論比賽還是不知道什麼是那些 是啊電台節目跟著有一個辯論比賽那我就跟一些同學一起上來 是不是啊那天那個辯論的題目是什麼還 記不記得 是一個分享來的不是一個比賽來的分享辯論比賽 是不是辯 論搞到亂曬， 你做咩今日咁 驚嘅？係咪因為馬超強，所以你咁驚啊？即係 因為你隔離有得咗 Matthew， 阿得咗 Matthew 今日犀利，友情支持，專登嚟幫你打 出聲㗎啦！你咁樣講到我爆出嚟， 點解你會出現？ 我要保護校長啊，因為有個表弟咧。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我要保护校长， 佢唔系正中有邪，佢邪中有邪，冇个正，冇正中有邪， 没有邪有更邪， 更邪， 少少正都冇，系少少正都冇。 有学生正， 我哋揾下揾啲神父打啊，尽下经先。 攞个十字架嚟对对佢先吓。好啦，咁校长嗱，你知道晒个流程啦。我哋咧头嗰半个钟咧，心跳完未？而家你即系，我见你嗰张仲系比较 紧，系啦，好紧张。 有咩可令你？relax 啲啊， 系啦，我帮你按摩 我出一出去啊！ 你系咪未试过咁样喺个直播节目，系咁俾人问嘢啊？ 你点解咁惊啫？我想问下，系咯，你 系 咪 咩？ 系啊，呢个样简直就系 你唔止惊， 自细惊， 出卖晒你啦， 系裸啊， 系啊， 熬底或者叫俗称熬底， 你未见过校长熬底咩？ 系啊，就系冇见过，我 校长都 唔 熬 底， 校 长 系咩？ 系咩？ 咩情况啊？ 好多情 况，好多。 阿校长啊，其实话时话，今日你准备啲咩范围嘅问题？一阵间有冇范围噶？ 我是教 biology 的生物科，所以生物啲昆虫问题， 昆虫 啱嚟啊，啱嚟开正你个范， 小强问 题系啊 系啊，阿校长头先啊准备咗条声啊，有啲问题好正， 咩条声？佢有声俾我听， 系啊，有声嘅，你听下，呱呱呱，呢个系咩昆虫？ 咩昆虫？类似咁 嘅，咩意思啊？哦，好正， 但唔好问，唔好问曱甴，因为阿小强系曱甴嚟噶嘛，佢就识噶，系啊， 未必噶。 喂，其实我都觉得你几好，由细个嘅时候由盐蛇开始。 始進化到今時成為 進化定退化？ 因為同埋曱甴呢一樣嘢犀利過恐龍，恐龍死咗，曱甴都唔死，咁你話幾犀利？ 校長啊，你可唔可以幫曱甴平反一下咧？ 啊，呢、這個我遲啲先講。好啦，咁我正式進入我哋今日嘅第一題啦。好啦，嚟咯。 你又知唔知今日小張張同你問一下？旧香港嘅嘢，校长相信你一定未经历过呢啲嘅年代。 你咁细， 你咁细一定唔知道啦。 系咯，识答你都唔好，你都要答错，知唔知啊？ 出埋年纪，出埋年纪， 出埋年龄系 时光倒流六十年，年。 我都未出世喎、 啊。我喺一个网上嘅嗰啲旧香港嘅资料睇到一份 menu， 即系嗰啲叫做菜单啦吓。喺六十年代一间茶餐厅，如果叫以下嘅两样嘢，你估收几多少钱呢？一杯奶茶，一碟牛腩饭，四个答案：一毫同一蚊，四毫同个半，一蚊同三蚊，五蚊同十蚊。一杯奶茶同一碟牛腩饭，你估喺六十年代一间茶餐厅普遍会收几多钱呢？一毫一蚊，四毫个半，一蚊三蚊，同埋五蚊十蚊。 一蚊三蚊，五蚊十蚊嗰啲全部抌晒一行走。 点解啊？ 太贵，真系啊，冇 六十年系啊，六十年前唔系啦，六十年前 冇错， 六十年前定六十年代啊？ 六十年代即系六十年前啦。呢两码六十年代即系六十年前， 系啦， 你计下个数 数啊！我睇住个数就 系啊， 六十年代亦都系六十年前。 系啊，我觉得系一毫，一毫一蚊啊！校长信我， 黐线！你 sorry， 你经历过嗰年代，你都经历过，不过嗰时好细，我都经历过豆细， 四毫个半 系啊， 跟住咧， 原来 一蚊三蚊同埋五蚊十蚊， 系啊，一定系一毫一毫。 同埋幾毫子咯，我覺得係嗰啲。 以前毫子係有用，而家毫子係基本上係好似冇用。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唔知咩買白竹咧，係一毫子定兩毫子嘅咋。 嗱，校長，我話俾你聽，七六年入學嗰陣時學校嘅 canteen 係兩個半一碟 飯。嗯，我嗰陣時咧，我讀。讲埋啦，咁我去一间西餐厅，我成日一间西餐厅食嘢。 哇，成日去一间西餐厅， 好有钱。 哇，好难听嗰啲说话。 嗰个叫学生餐， 嗰 个学生餐，你都讲 系咯。 西餐厅有学生餐唔得嘅咩？两个半，唔单止有汤，有饭，有奶茶，两个半。我最记得。 B 系咩啊 ？B 系咩啊？ 四毫个半， 唔会四毫。我觉得一定系一毫一蚊啊。 六十年代系啦，等等 Matthew， 你嗰个拣，你先，我话个贵少少咯，四毫一蚊咯， 四毫系咯，我拣四毫一蚊，我拣四毫一蚊，我同等等 Matthew 一样，好校长， 等等 Matthew， 你有冇特别嘅原因噶？你拣四毫同一蚊，即系你觉得未必会平一毫一蚊啊？ 未至于系嘛？因为奶茶嘛，冻嘢嚟噶嘛，冻奶茶定系热奶茶？ 热奶茶， 热奶茶啫， 一毫定系一毫， 系啊。冇加一蚊喎， 係喎， 而家凍飲要加一蚊， 係喎， 仲貴啊！ 而家凍飲都貴過嗰陣時， 我懷疑有冇凍飲啊？ 有 冰室先至入，唔係有分開㗎。 唔係，以前咧，我記得佢哋揾啲冰咧，成嚿拖入去㗎茶餐廳，你知唔知啲啊？ 但係嗰陣冇加入， 係啊，鐵頸鉗住咁樣作爛佢㗎。係 啊，咦，校長好似 校長，校長你屋企有冇帶你去茶餐廳？ 係啊， 未出世啊。 梗系未出世啦！ 我都系啊，我都未出世啊。 咁你记唔得你估噶咋？你细个嘅时候咧，嗰个物价大概几多度啊？你仲记唔记得啊？即系当你有即系知道识性嘅时候， 诶，一碟饭系差唔多20蚊。 哇！ 好后期啊，好后期啊， 仲有钱啊，有钱女啊！20蚊一碟饭， 系啊，喺 canteen 食啊！ 哇，咁贵嘅， 系咯， 好贵啊，又 啊！ 2000年咯， 食两餸饭啊！ 系啊，而家两餸饭都系咁上下咋。 好嚟，四毫同埋个半，我系 一毫，一定系。 我系 B， 校长你信啦。 我系四毫， 校长拣 四毫 ，Doctor Matthew 又系四毫， 系啦，三个 你跟唔跟？ 三个 B， 一个 A， 一定系一毫。 好，三个 A 一个 B 有冇人啱？ 正确答案四毫个半。恭喜校长。 惩罚 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二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和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渐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起。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 还有一首救生舱，十一点廿四分啊！继续打嚟18723881872，18723881八，十二点半点唱时间。你又知唔知道小睿睿 嚟听住喇嗱，而家呢我就倒返转喺几个月之前嘅话，其实我哋仲係过年啦，而家先知道有好多嘢我哋都係做错咗。嗱喺过年嘅时候呢，大家咪有时会见到呢啲人好鍾意呢就贴个福字嘅。佢哋点贴㗎？ 贴倒转。 冇错啦。 福度。 啦就将呢个福字倒转㗎嘛。其实原来依照古礼是真的会贴个福字出来的，但是不是周围贴的，亦都不是立乱将它倒返转，有些是倒转，有些是正这样贴的。那就是说究竟不是乱这么当个倒转来贴个福字，以下哪一个不是的呢？即是有些地方是可以将它倒转来贴的，但以下有四个选项，有一个是不会将它将个福字倒转的。A 米缸，B 水缸， C 酒程，定系 D 垃圾桶呢？ 倒米，我应该米缸。 原来系即系古时啊吓，喺呢个古礼上面嘅话咧，系要将个福字咧就系倒转嘅地方嘅话咧，唔系周围都系嘅。以下呢四个选项，边个唔系咧？ 系咪啊，校长？倒米 我都觉得倒米好似唔系。 倒米好大吉利事，倒米又衰啦，倒霉又衰啦，系咪先？ 倒霉系， 倒霉又衰。 好彩屋企冇。 见到你倒胃都， 倒抽一口凉气。 校长有冇心得啊？有冇 tips 啊？你个样皱晒眉头嘅样。 有啊， 嗯， 倒米系冇错。 倒米， 你都覺得應該係我係咪？ 我都覺得 係，唔知道啊，我哋 全部都係 ，Dr. Matthew 都係，係咪？都係倒米， 倒米。 太好啦，系全中噶。 好嘢！ 原来咧，依照古礼咧，咁你知唔知点解啊？ 倒米咯，因为 倒米咯。 唔系啊，嗱，其实如果系嘅话，咁点解水缸啊、酒缸啊，同埋呢一个嘅垃圾桶嘅话，系要将嗰个福字倒转啦？ 斟酒俾人饮咯，倒酒啊。 因为米系要滗出嚟嘅。 唔啱，你都错。是啊，有个原因的。有个原因的。 是咩？ 好啦，譬如我举个例子，这个就是一个酒程咁先算啦。我就将那个福字倒转来去贴的话， 当 我倒 给 人的 时 候，我咪剩返咯。 是。 明唔明啊？當你倒轉嘅時候嘅話咧，嗰、那個福字，那個福字係咁樣嘅，佢係倒翻轉嘅。但係你一倒轉嘅時候嘅話咧，佢咪正翻嗰個福咯，係咁樣嘅意思。所以佢哋只會將嗰個福字擺喺啲你會倒轉嘅嘢嗰度，就將佢倒翻轉嚟貼。明唔明個意思？ 所以校長都其實都啱嘅。你話筆出嚟啊嘛，因為米係筆出嚟，唔係倒啊嘛，係咪 啊？ 係啊，好。Very good， 好嘢，好嘢，好有養分啊！ 有幾啊？ 格仔強，格仔強，到你。 姜絲糖，姜絲糖係糖鵝嘅糖。 姜絲真係姜絲嗰只，鬼嗰只。 原來咧係一種表演藝術裏邊嘅一種嘅表演技巧嚟喎。所謂姜絲糖咧就個人接不甩， 糖瓶， 然後咁樣跌落去， 噗咁樣跳落去。係啦，知道。 係以下呢四種劇。边有种剧有呢一种嘅演出咧，好出名嘅吓。A 京剧 ，B 能剧 ，C 粤剧 ，D 潮剧。你哋咁冇文化水平，你识唔识啦？ 系啊，识唔识咯？ 校长嗱，你话啲人 嗰条啊， 佢出问题，俾人佢要加呢啲嘢，呢啲咪算校园嘅坏分子 啊？ 系咪啊？都得咩条？呢啲属于咩心？咩心理？咩心理？心理角度系唔平衡噶嘛？ 系啊， 系啊。 咁应该要点样去炮制呢啲人？ 唔好答佢啲问题咯， 唔好理佢， 唔好理佢， 好似个福字咁样对住佢。 好嘢，乐以自用啊，温故知新。到你， 校长啊， 你改一条啦，我哋全部都唔识答。 姜丝糖系啦， 不如咁啦，我哋四个人，我哋一人打一条咯。 京剧、能剧、 粤剧 同埋潮 剧， 粤 剧 未见过。 系 嗱，佢系咁样企喺度直不甩，然后扑咁样。 对唔住，我想问，能剧系咪 日本嗰啲？日本嗰啲系日本嘅。 但 係 得唯獨是 係 呢個 誒， 有僵尸喎， 唔係呢個 term 叫僵尸糖， 唔關僵尸事， 唔關 僵尸事， 係啦， 哦， 佢直不甩咁樣。 能劇， 我曾經都響某場合演出過， 躺過，一躺低就冇起咗身係咪？ 大酒店係咪？大酒店， 嗰個中先係喂，係 咪大酒店？ 京劇、能劇、 夏將管咩 劇？潮劇 同埋潮劇 撞嘅啫， 校長有冇睇過咩劇啊？校长即是校长是京剧的。 哇全部答啱晒。 犀利啊。 是啊。哇答啱分喎。 好嘢啊校长好嘢啊。唔聲唔聲係一驚。 喂又真係學霸喎。校長霸佢簡直。 好犀利好犀利。 你從來冇試過人係三分㗎。係 啊。 好嘢啊你。 係啊。 得啦，你可以。 惊咩嘢啊？ 佢惊。 系啊， 你真系走啊？ 唔系，你试下讲两句说话。 我咪真系可以走啊？ 你试下啦。 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嘅成绩咁好啊？你又冇温书，系咪？ 又唔出声嘅课室啊？ 又唔知我哋考乜啊？课室里面又唔出声。 我哋有好好嘅学生。 好 嘢！好嘢！ 好嘢！ Okay, 好啦，咁 轉頭翻嚟又到你啦喎， 到校長問噶啦喎， 冇錯，係咪全部都係 biology 啊？ 都唔係， 都唔係嘅。 有乜嘢？ 有啲仲有啲乜嘢嘅範疇啊？ 有啲係常識啦，睇下有冇啦，你。 哇！呢一句硬語啊！你又常識咪常識，睇下你有冇常識喎。 你問人梗係咁啦，你咁冇文化水準，你頭先先係咁，你話人哋。 我頭先一時衝動啫。 你哋兩個應該係惺惺相惜， 同一間學校，果然講嘢都係咁上下， 係兩隻猩猩。 好，11:30先睇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王毅说，中美关系总体止跌企稳，双方各领域对话增多，合作增多，积极面增多。但是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负面因素仍然上升积聚，面临各种干扰破坏，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遭到无理打压，中方核心利益不断受到挑战。王毅重申，中方始终主张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打压中国发展，不要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践踏中方红线。布林肯强调，面对面外交不能够取代，期望美中在同意的事项上取得进展，当中包括芬太尼、两军联系和管控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布林肯强调，美方会直接向中方提出所关切的问题。回来本港，本港楼价结束十个月连跌。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三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回升到 305.7， 按月升超过 1%， 但是按年仍然跌超过 13%， 楼价仍然较2021年历史高位回落超过 23%。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售价按月分别升超过 1% 和近 1%， 按年就分别跌超过 13% 和大约 1%。租金指数亦都按月反弹 0.5%， 按年就升 5.6%， 结束两个月连跌。城巴获当局批准输入20个内地车长，只会驾驶非专营巴士固定路线。运输处助理处长谢善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处方是经过跨部门联络小组提供的意见先决定审批，强调审批程序严谨，确保每宗申请符合要求。他说，小巴和非专营巴士的人手短缺情况尤其严重，透过输入劳工计划为业界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他说已经有29条运输路线有输入劳工投入服务，处方会突击检测以了解驾驶和服务情况。内地车长不可以从事其他工作，如果发现违规会被取消资格，聘用车长的营运者亦都会被处分。谢善仪说，曾经同工会沟通，期望工会理解和保持冷静，重新计划并非取代本地员工，而是为了舒缓人手。又提到正是接受第二轮申请，设有800个配额。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下午到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94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6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4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蚊，升7.6；美团115.6，升4.1；盈富基金17.85，升3.4；恒生中国企业63.3，升1.42；中海油19.84，升8.4；�阿里巴巴74.6，升0.6；小米集团17.24，升0.4；友邦保险53.1，升1.55。南方恒生科技3.6，升1.14。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6.03，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66， 人民币 7.247， 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001 点，升361点，港金报 21,780 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3.23美元，卖出233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佐敦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咗噶啦。咁但系龙尾咧就排到柏景湾。重复一次，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佐敦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咗，龙尾排到柏景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东山台，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多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桃园围一段车多，龙尾蓝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把去透透 ，Cola， 全早已回来，只要回来，所有力量没有变改， 乐女新梦， 多不安滞成各样，吐在肩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嘅傅梅，女主角袁哥嘅上司，同样系个女强人，总系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哥只顾事业嘅时候，就成日劝佢要留啲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你又知唔知之前提你第一电话咪18723881872388 1872388, 打嚟点唱？今日来自九龙环书院嘅周子思校长，周校长呢、這个时间交俾你。 Hello， 大家好。咁 周校长你好， 周校长早晨。 好意思啊，周校 长 系啊，可以还翻钱俾同学。追數 都是这样的，通常一老师上堂之前啲同学就我要做这样做那样， 真的啊， 很多雜務未做， 烦啊， 不 是啊，如果成绩太差那些你请来他们啦， 好来了来了来 了来 了，第一 题，好吧，第一题就是不是昆虫的，是一种生物，就是雀仔， 系 咁咧，九龙湾嗰个校园都好大嘅，咁每日朝头早咧都听到好多雀仔声，咁我有一日咧就录咗啲雀仔叫声，咁我就考下你哋， 人哋私隐嚟嘅， 系你有冇问过啲雀仔啊？ 有啊， 搞错啊， 佢话 OK 噶， 你点问啊？好 啊， 嗱，佢一答啦，听住， 嚟啦， 听雀仔声， 雀仔。出唔出得街嘅？其實佢而家講緊啲嘢， 鬧緊你。 咩校長播都唔關事。 咁啊，問題就係咩咧？ 問題我俾四種雀仔你揀。第一種， 但係阿校長你肯定知㗎，係嘛？ 佢梗係知啦，佢睇住佢㗎嘛，佢影住。 我問佢㗎嘛。 好，等住，等住。 得。 四種獎。 係。第一種係烏鴉。 係。 第二種係麻雀。 係。 第三種係黃莺。 係。 第四種是紅耳杯， 紅耳杯啊， 嗯， 是怎樣樣的？隻耳朵是紅色啊，紅耳杯， 是啊，其實呢四種都是香港城市裏面經常會見到的鳥類嚟嘅，紅耳杯咧就係個面珠燈啦，同埋個 pat pat 咧都有啲紅色嘅， 誒好可愛啊， 係啊，佢好靚，有個冠嘅， 係， 誒我見過， 我都見過。我覺得一定唔係烏鴉， 一定唔係烏鴉，烏鴉唔係咁聲嘅， 唔係咁聲， 烏鴉好啊啊聲， 係啊，麻雀都 麻雀都冇咁大聲啊，吱吱聲啊麻雀， 即係剩翻黃莺 同埋紅耳杯， 嗯，黃莺唱歌出名好聽嘅喎，佢都幾好聽啊， 我覺得係紅耳杯， 我都覺得係紅耳杯， 嗯，黃莺好似唔係咁聲。 我問一問啊，黃莺先， 黃莺莺我就識，唔係黃莺莺係一位歌手，佢把聲唔係咁嘅，我估烏鴉， 邊種烏鴉？有意思， 我估 黃莺， 係啊， 我問咗佢， 有黃莺，有烏鴉，我係紅耳杯， 都得 Matthew 都估紅耳杯， 點解冇人揀麻雀嘅？ 麻雀唔係咁細， 唔係咁聲噶。 但麻雀係砰， 食到開缸，缸上缸。 麻雀唔係咁嘅聲， 答得好好。 係啊，咁樣咁啊，嗬，係咯。 答案係 D 紅耳杯。 哎呀， 第二題， 好，第二題。 第二題咧係關於打 C 一嘅。 打C 一， 你哋有冇打 C 一噶？ 有啊！ 最近一次系几时啊？ 记唔记得咯？ 最近一次啊？唔知啊！打 C 一有时打几日噶？你冇试过咩？我打到要去睇医生啊！ 哇！ 几 日我真系 因为唔好睇少啊！打如果你真系打嘅好辛苦噶，系好辛苦噶，系啊！ 点解 横隔膜嗰度抽筋噶嘛？好似系 点解咧？我特别讲打 C 一咧，就因为有时即系你都控制唔到噶嘛， 控制唔到，好中意嚟嚟走就走噶啦。 但人哋話下下會停噶嘛？ 係啊，同埋有一個飲水嘅姿勢。 係點樣？ 點樣咧又？ 踎到啊？ 咁樣飲 咩啊？ 咁樣飲， 佢烏低 身，即係其實佢烏低個身，係 啊， 咁樣可以 咁樣吞到水㗎咩？ 指住 喎，係啊， 指到 係咪㗎？ 你想問關於打擊嘅乜嘢？ 既然你動作都做埋，咁我就問咗呢條先啦。咁我有幾個方法嘅，你覺得以下邊啲方法係唔可以停止打 C 液？ 唔可以， 即係有啲 好多方法可以， 係啦，好多方法㗎。其實 而家就問下你，你邊個 可以？不是係咪？ 不是 嗱，第一個咧就係輕輕拉一拉你條脷， 嗯，邊個拉啊？自己啊？定人哋啊？ 有人肯拉，有人肯幫你拉，你咪叫人拉咯。有冇人幫你拉？ 幫我拉你。 Larry 佢 叫做 Larry，OK。 第二咧 B 咧就係抱住個膝頭哥，好似你頭先咁樣， 就得咯呢個係嘛？ 第三咧就係深呼吸忍住，係。 咁 第四咧就係以上全部 不是， 不是 係嘛？即係以上不是。 以上全部都不是，以上全部都不是， 以上全部都不是。 好嗰個我覺得係得，真係得 嘅。我係會用深呼吸㗎，係、 嘛？ 係啊，即係你嘅。咁啊，忍一忍佢咯，系啊，但 深呼吸得， 其实系唔得 嘅。阿校长，其实咧，我头先个动作系加埋饮水嘅，唔系就咁样样。 唔系，而家条题目系冇饮水， 系冇饮水嘅，就系斋咁样，好似头先你嗰个。 我听人讲话含一块柠檬就得啊，即系搵块柠檬片含一含。 以上不是。 以上不是， 系咪？ 以上都不是， 三条都系以上都不是。你 点？三个以上不是， 全部都啱。 好， 你 唔 使估 啦。 佢唔啱，佢唔啱，因为佢冇估。 系啊，其实好多方法都可以停止呢个大师。 教我，教我，有咩方法啊？ 大师咧，其实系因为个横膈膜抽筋。 系啊，我头先讲咗咯。系啊，横膈膜，我以为佢系啊，佢问我哋系咩抽筋咁样。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方法系。其實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令到你個肺裏邊嘅二氧化碳增加，咁所以你吸一啖空氣，然之後忍住，咁你個二氧化碳個比率就會高啲，咁佢就會停啦。咁你踎低都係嘅， 踎低都係。 但係使唔使飲水啊？唔使飲水， 其實唔使。 係啊，多此一舉。 係， 所以 做咩啫？ 所以得咯。 好， 就係話你 第三條， 係繼續都係打私益啊。 就係。 打師咧有啲聲噶嘛，係咪？ 係啊， 我解釋一下點解講先，因為咧有時考 DSE 咧，啲同學咧好緊張咧，會打師一個，唔知你有冇 咁得意？成個科打師， 好 緊張就會打 師 啦， 係好煩啊！ 又 係啊， 即係 啲 即係佢其實可能緊張啦，咁跟住就控制唔到自己打試，跟住就會分心，即係好難考試。 係啊，其他啲同學都會被影響。係 啦，咁繼續喎。 好。 咁我其實想問下咧，嗰個打試嗰個聲係點嚟嘅咧？ 哦，好啊，即係邊度發出嘅係咪？ 係啦，點樣發出呢個聲？咁有四個選擇 ，A 就係橫膈膜肌肉收縮，咁肌肉收縮嘅時候發出嘅把聲。 嗯。 咁 B 咧就係氣管收縮，氣管咧碰撞發出嘅聲。 嗯。 咁 C 咧就系呼出空气，个脷咧，嗰条脷咧就顶上上颚嘅声音， 嗯， 即系来自条脷啊， 嗯，食 D 咧就系吸入空气，声带关闭发出嘅声音， 嗯， 哇，真系横膈膜。 打个私益啫， 咁复杂， 我又唔系成日打， 咁复杂。 我就咧理解佢嗰四个选项，我哋需要时间，你觉唔觉得啊？ 横膈膜， 第一个咧，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 啲学生都系咁啊，讲完一次就可唔可以重复一次？ 唔系真系啊，因为咧你同一时间你要谂啊嘛。第一个系横膈膜， 即系第一个咧个声音系嚟自肌肉嘅，系嚟自横膈膜嘅肌肉 发出嘅声音。 嗯， 第二个咧系嚟自 气管嘅，嗯。 咁第三咧就系嚟自个脷，嚟自条脷顶上上颚嘅声音。 嗯， 第四咧就系个声带，一扑一声闩埋个声音。 哦 ，OK， 气管啦，我估，我都系估 二系气管啊， 系啊，二系气管，系啦。 我又同条脷咧， 哦，系 C， 系啦，两 B 一 C，A 系咩话？对唔住 ，A 系横膈膜， 我 A 咯。 好， 有冇人拣 ？B、C 都有人拣， 答得好好，全部都错嘅。 吓，咁系咩啊？ 其实咧，打呼咧系你控制唔到噶嘛。 系啊， 其实系扯啲空气入去嘅。你试下扮啦自己。系啦，你系扯啲空气落去， 系咪咁啊？ 系啦，当你嗰个声音咧，其实系啲空气一扯入去嗰条。 声 带嘅声带咧，佢嗰个声带嗰个嗰块薄膜咧就会卜一声闩埋，咁就 系点卜一声？哦，明唔明啊？明唔明啊？ 我梗系明啦，你就唔明。 我明，我真系明。 我都明，我真系明 啊！肌肉收缩咧，其实冇声嘅，即系当你坐喺度嘅时候，其实都好多肌肉 系啊， 系啊， 但系好多时候 都唔会结结声啦，嗬？ 系咩？ 唔知啊。你系咪惊人嚟啊？惊系人嘅机会啫， 叮铃咔啷声。 好， 第三题， 第四啦， 第四题，对唔住，第四题。 嗯，特别讲下今日咧 ，DSE 考生物啊。 咁啱， 系，或者同学仔 加 油，系啦， 加油。 而家应该系考紧 Paper Two。 嗯， 加油， 系好紧张。好啦，咁我哋就讲完生物题啦，就讲下第二条题目啦，第二种题目。 边种？ 咁咧就系利马窦，大家有冇听过利马窦？ 有啊， 系传教士。 系啦，傳教士，咁佢喺明朝嘅時候嚟到中國啦。咁我就想問下大家，究竟佢係邊一個國家嘅人咧？ 意大利係咪應該？ 咁 A 係非洲人嚟嘅。 嗯。 因為佢係搭船嚟嘅，搭咗三個月嚟香嚟，唔係嚟香港，即係嚟中國啦。 係係， 亂咁我就揀非洲，因為嚟咗香港， 再坐直通車上翻去。 北上，坐車北上， 北上消費， 坐高鐵，校長話：哎呀，激死人！一個字俾你捉住， 係 B 咧就係葡萄牙 ，C 咧就係西班牙 ，D 咧係意大利。咁點解講尼馬豆咧？尼馬豆咧係耶穌會嘅一個會士，係啦。咁我哋學校係耶穌會嘅， 知道。 西班牙定係葡萄牙？我覺得係好 似係。意大利，我去意大利留學嘅時候咧， 食意大利粉嘅時候嘛，我知道。 喂，你哋做乜嘢啊？你哋咁樣睇唔起人嘅。 得 咩 條話咧？得咩條話？得咩條 話？意大利啦。 意大利。 意大利啊。 錢啊嘛。 係啊。 我信得咩條？ 全意大利。 全意大利， 全部都系意大利。 意大利， 啱唔啱？ 香港有間大學都有個宿舍啦，都 係啊。你買到嘛？等陣。 點啊？ 我諗下先。 有啲警棍啊！ 你買到唔係香港人嚟嘅。 我知，佢唔係李氏家族嘅。哎呀，校長啊，你唔好真係當咁膚淺啊！ 唔係李氏家族，但係你銅鑼灣見過， 嗰個另外 真係李遠啊。 唔係佢， 我唔係非洲人， 唔係佢開嘅，唔係佢開嘅， 非洲人。 你估非洲啊？ 系， 我都話噶啦，估非洲係啊，個個都嚟自非洲噶，我哋其實好耐之前，我係啊，我哋人類係咩噶嘛？ 校長， 係乜字？ 佢改嗱，佢非洲 一個非洲， 一個非洲。 好，我信我自己，葡萄牙。 好，一個葡萄牙，兩個意大利， 一個非洲，有冇人啱啊？ 係意大利嘅。 啊！ 當時係文藝復興時代，佢喺意大利嚟。 哇，係啦，文藝復興犀利，好嘢。 好啦，第五條啦， 最後啦。咁佢喺1582年，當時係明朝嚟到，咁佢唔係嚟香港啦。咁佢第一個地方 去邊呢？ 係邊度咧？ 九龍、 新界， 係中國嘅邊一個地方？佢係第一個第一隻腳踏落去咧。 OK， 好。 咁 A 咧就係北京 ，B 係肇慶。C 是澳门D 是南京 澳门 中国如果他坐船呢应该是港口北京和南京都不是即是我们这些有学识常识推敲几 招 几 招 一间他会坐 他刚才说是一蚊一什么一蚊一毫 啊 澳门 他最後離世的時候在北京的 不關我事啊他 你不要說這麼快擋住嘛那其實不是北京咯 不是他離 世的時候 他 在北京 嘛 那就是 澳門我覺得你坐船一定是澳門 你不要跟我 你是選澳 門我選澳門 好兩個澳門 北京肇慶 肇慶 肇慶肇慶肇慶誰個肇先誰個肇慶先校长， 边个 两个肇庆噶？一个系介绍嘅肇庆，一个广东 系嗰个肇庆咯。 边个？ 唔话你听， 肇庆酒嗰个， 唔话你知 嗰个嗰个 系 广东嗰 个。我同阿 Matthew 得咩？系咪肇庆啊？ 系啊， 肇庆两个肇庆。 我澳门， 我系澳门， 两个澳门，两个肇庆， 两个肇庆有冇啱？ 答 澳门。 好嘢，我都话坐船噶啦。 巴闭撞中啫咩？ 唔系坐高铁咩？ 冇啊！ 喂，嗱，今日咧校长都有啲特别嘅信息想讲嘅，我将成交俾佢啦，好嘛？ 交俾你啦， 交俾你啦， 系咪我哋点唱啊？ 系啊，未紧张完系咪？开始冇紧张啦，而家 系啊， 系 系啊，好紧张，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成日搭车咧都会听到收音机嘅， 系 咁咧就。成日都幻想自己有機會去做電台， 都話你啊！ 於是咧喺屋企咧就扮 DJ， 即係扮，跟住就撳音樂咁樣。咁所以咧 點扮啊？ 你扮嚟聽下。 係啊， 不如你而家試下做節目咧。 你 介紹 你讀天氣啊？你讀天氣啊？上面嗰啲本港地區嚟試下嚟扮。 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初時有大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 唔使咁啦，唔使咁啊！講啲你唔使 就係咁啦， 好嘢， 已經被取錄。 聽日可以翻工，今日晏晝第二次 先唔做翻工。 你自己翻， 日日喺屋企又報天氣。 我俾校長講，喺自己間房裏邊報天氣。 你真係～ 突然自己喺间房度冇天理啊！好气噶，我觉得有乜所谓啫？好啦，咁你今日完咗你嘅梦咯喎！ 系啊， 系啊，系啊， 好 好，快啲讲先， 嚟 好。 嗯，我想点唱咧，俾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听啦，同埋所有咧系传媒嘅朋友啦，同埋 DJ， 因为我细个时候好中意听电台啦，咁所以今日就系好开心，非常之紧张。 有冇失望啊？嚟到见到呢三期嘢， 见到你，见到你有冇失望？ 唔好讲呢啲啦，继续讲啦。 唔好讲呢啲啊，认真啲啊。 系啦，咁另外咧就想点唱俾而家考紧 DSE 嘅同学听啦。咁考试咧差唔多过咗大半啦，咁而家咧剩翻一啲选修科目啦。记得提醒自己唔好望翻转头啦，因为每一科咧都系一个新嘅开始，要好好把握，坚持咧完成埋最后嘅科目，咁就搞掂噶啦。咁我都知道咧呢段日子里边咧，大家付出咗好多努力同埋时间，亦都承受好多唔同种类嘅压力，有时候咧都会好担心将来唔知系点。咁虽然成长嘅路一啲都唔容易，但系请你哋记得沿途一直有屋企人啦、朋友啦、老师啦支持你哋，你哋要加油啊，唔好放弃。另外呢，我想点唱给所有华人仔听，即是现场都有啲啦。多谢你哋嘅付出啦，亦都睇到你哋每一个人都好独特，有自己嘅能力啦、天赋啦。咁千祈唔好放弃心里面嘅梦想，继续努力。最后呢，我想点给我嘅屋企人听，多谢你哋一直支持同埋陪伴我。担任校长呢个角色呢，对于我嚟讲是一个好大嘅挑战，但是呢，有你哋同我一起，虽然唔容易，我仍然觉得一份喜乐同埋平安。咁今日送给大家差一点我们会飞的主题曲， 多谢周校长， 好嘢， 掌声。 鼓起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钱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想象。求时间变慢，不想迫于成长。未了愿，我替你朝浪涛呐喊，听听有没有被回响，青春怎会零创伤？为何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在最后，怕我会最怕的了游荒，拥抱着微风，沿途再看哪里会发现曙光。仍然要相信，为什么 往门会飞快到中午十二点啦。听日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 show 快人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日一点半。今日大致多云啦，下昼初时有大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周末期间间中都系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星期一都系有雨嘅，天色会较为明朗噶啦。十二点钟之后，我哋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电话嚟，系你阿妈接你电话，一阵登记点唱咯。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一八七二三八八， 快啲打嚟啊！ 点唱 啊？冇乜生意，生意难做啊！ 好啦，呢个时间咧嚟到我哋呢一个环节啫。 我嚟啦，大家好 啊，潮潮啦，车路大人啦， 哇，大家头先有冇喺室外嗰度揸车啊，搭紧车咧？ 系，梗系有啦，今朝 而家好犀利啊，又落到好犀利啦啲雨。 潮潮，我今朝早揸咗2个钟头翻嚟。 系啊，我听到啊，因为嗱，首先有冇荡失路先？ 冇荡失路， 但真系 失 咗 两个钟。系啊，冇错，因为 Sir 嗰度有坏车，系啊，佢又掉，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紧嘅就，如果有咁嘅情况嘅话，如果有一个飞机系啦，冇错， 喺上面， 无人机 摄起系啊，摄起佢。 其实咧，落雨已经会引致呢一个交通会慢咗啦，因为大家都小心揸车啦。第二样嘢，再加埋交通意外，再加埋两单交通意外，所以今天咁早咧，呢个沙田隧道嗰边系好厮杀， 好犀利啊！跟住佢后屘佢嗰个直头嗰个挤塞情况咧，基本上延伸到相关嘅所有路段。今朝如果大家有开导航嘅话，你基本上你成个港口新界所有红晒， 塞车，所以大家忍让，小心揸车啦。 系啊，跟住啦，我哋又可以讲下，因为其实我哋去到而家咁大雨嘅情况咧，咪仲会持续多差唔多成个礼拜咁滞啦。其实，所以我哋就真系有好多嘢需要注意啦。咁喺路面上面，我哋遇到情况嘅时候，要点样样去应对咧？跟住今日我喺度揸车嘅时候咧，其实我喺路面，我实际我都见咗一个情况嘅。咁其实英文咧，大家有一个学名俾佢嘅，佢叫做 aquaplaning。或者 hydroplane， 大家有冇听过呢样嘢先？ 冇。 滑水啊！ 嗱，呢一系啦，有少少啦，好似啦。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咁中文我真系揾唔到佢叫咩啦，但系英文就系嗰两个名嚟嘅。咁其实佢就系讲紧咧，我哋譬如揸车嘅时候，我哋突然间面对前面嗰条路有一个好长一个类似水凼嘅嘢，但系佢又唔系真系水凼嚟嘅，佢系薄。薄嘅一浸水喺个路面度，大家觉得 系 啊，大家试过嗰种 水漂啊， 系 打水漂啊， 打水漂啊，叫做 中文应该叫 系应该打水漂啦， 对， 系啦，跟住佢其实系咩嚟咧？佢就一个好薄嘅水喺个路面嗰度，咁其实咧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咧？一望埋去，如果你见到嗰条水凼仔嘅嘢，好薄嘅水凼仔反光嘅，一定系 有啊， 大约系30米。或者以上，嗱已經要注意咯，係啦，但係有噶， 三十米， 其實咧三分一個街口，純粹三分一個街口，但係你揸緊車嘅時候好快啦，你一陣已經過呢30米啦，但係你見到一個咁長嘅水凼仔，跟住就要好小心啦，跟住佢就薄薄嘅啫，佢講緊係我諗。3毫米左右嘅咋，即系你1 cm 已经少噶啦。佢纯粹系路面上面呢一浸水啫。原来咧系好危险、好危险嘅嘢嚟噶。讲紧系可以发生咩事咧？你架车经过嘅时候，个辘系会将嗰啲水咧一次个拱起啊！你会拱一个小嘅浪喺自己个辘前面。 会啊， 系啦。咁个浪会造成咩嘢咧？你架车行下呢30米个范围里面咧，系会完全你个胎盘冇晒反应嘅。跟住譬如咁讲啦，你一边嘅车辘掂住佢嘅时候咧，无端端嗰边嘅车辘系完全冇晒咬定嘅，你就好似一架4个辘嘅车。 突然間得翻咗單邊兩隻碌嘅啫。 嗰邊係滑動嘅。 係啦，一邊係滑嘅，一邊係咬住個地嘅，咁、就好危險啦，係會架車直接失控，跟住係可以打白鴿轉嘅嘢嚟嘅。咁、所以啦。我哋又可以講下喎，呢個打水漂嘅嘢，我哋要點樣應對啊？咁大家有冇經驗試過或者應對方案？大家知唔知點？ 我有一次 我冇應對，我有試過， 我都有試過。你講 一定有， 大家分享下， 一定有試過 會發生咩事？ 就係、你見你其實你會見到前邊嗰架車有個咁嘅情況嘅，你就覺得就係我即將要去面臨呢一個咁樣嘅難題，我應該要點做呢？我就只可以嘅就自求多福，我希望佢冇事咯。同埋我會習慣性地會係減速嘅。但系其實我知道我唔應該，但系我唯一一樣嘢就係減速。就算如果佢點樣飄或者佢點樣打白鴿轉都好嘅話，我諗嗰個操控會比較好啲嘅話，我會減速。係咁多啦。 減速正確做法，一陣間我哋再教翻個正確處理喺邊度減速。 咁 Michael 咧 ，Michael 你有冇試過？ 其實咧，我諗因為啱啱最初揸車咧冇乜經驗咧，唔識死啊，唔識驚啊， 諗住洗車底啊，諗住走埋去。 總之唔知道原來呢啲天氣會帶嚟咁嚴重嘅後果啊，所以有一次我喺沙田有一个商场有一个大弯咧，咁样掟翻过嚟嗰个弯咧，系好跣嘅嗰日。我一跣咧，成架车咧掉翻转， 系原地转， 原地掉翻转。我系望住后边向我嚟嘅车，即系 有冇车喺后面？ 有啊， 其实好危险， 好 惊 啊！嗰次真系好惊，你谂一定调转咗个方向望住后边 嗰 人， 同埋嗰下嘅发生咧，其实系嚟得好快， 好快噶。 因为讲紧咧，佢一嚟到嘅时候，如果譬如其实大佬嗰个情况啦，喺弯里边遇到呢样嘢咧，其实系最危险嘅、因为你系突然之间由有找着力到一边嘅车速冇晒嘢，完全你个胎盘系轻到咧，你好似个胎盘消失咗，你扭佢零反应俾你嘅， 佢跣住咁去咯， 纯粹跣啦，有得架车系咁跣，咁我哋啦，如果面对到呢样嘢，其实一个必须要注意嘅啦。咁我哋其实揸车当然要睇住前面啦，咁亦都要留意住，譬如悠悠头先讲，哇，前面架车已经发生紧咯，你见到个地下有嘢，佢亦都开始上紧嘅时候，咁自己可以点做啦？首先你掂到个劈水之前，一定要减速，系真系讲紧系踩壁力嘅减速啊，唔系上嘅减速， 系急，佢可以急咁样减速， 系啦，可以嘅、但系未掂到水之前， 我就觉得如果佢掂咗嘅话，你就唔好咁做咯。 速度啦，有一个要求嘅，其实咧点样样系会导致到呢样嘢？其实喺你时速大约40公里以上，咁就已经飘噶啦。咁、所以啦，你尽量将嗰 个好 容易，好容易到噶咋，好容易飘嘅。 俾我讲个特别嘅报告先吓、局部地区有大雨报告啊，沙田区同西贡区雨势而家特别大，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咧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沙田同埋西贡区亦都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大家要去上述嘅地方咧，要小心啲。 请留意留意啊！ 留意啊，真系、真系要好小心啊！如果嗰边嘅朋友见到呢啲情况，更加需要留意 一定有啦。 今日有啊，其实我揸车过嚟嘅时候都有啊。 好，点做咧？首先 点 样做 咧？咁我哋要减速，掂到水之前，尽量将自己嘅车速减翻落去40或者以下。好啦，我哋一掂到水嘅时候，点样样咧？油门就需要相当注意啦，我哋咧就唔好俾大脚油落去啦。油门你纯粹掂住少少嘅油门，俾动力架车就得噶啦，俾住动力佢，由得佢慢慢流过嗰撇水。咁、千祈唔好喺水上面突然之间再加速，因为嗰下加速咧，你直接就系会你个胎盘好似消失咗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咧谨记啦，先减速，掂到水嗰撇水之前减速，减到合理速度40公里留下时速，跟住之后咧，斜架车过去，咁就会安全噶啦。但系啦，弯路里边见到嘅时候点算咧？譬如大佬头先讲嗰种地势啦，咁、其实都系啦，我哋揸车。尽量我哋有经验越嚟越多，其实大家都会做噶啦。我哋望嘅会远咗、我哋见到个弯里边有呢一种水氹啊、水渍喺度咧，尽量避得到嘅，尽早离开嗰条线，直头唔好剪落去。 系、 因为你讲紧你如果系有速度行到埋去咧，其实你当刻真系冇嘢可以做嘅，架车就系会发生呢一样嘢嘅。咁呢一个情况，其实香港我谂都叫做唔会好容易地发生得到嘅、即係会发生但未系咁夸张。但係稍微去水系统有少少差嘅国家啦、其实香港以外好多地方佢哋系冇去水系统㗎嘛。佢哋系靠射水将啲水射向路嘅两侧由得佢自己流走索走嘅。咁嗰啲地方呢就好需要注意，因为呢一种情况系 極其容易發生嘅嘢嚟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呢一下可以大家喺呢一兩個禮拜裏面留意一下啦、嗯。路面見到嘅時候，希望大家都可以路路平安啦。 咧、嗯、落雨嘅時候咧，即係特別多啲你預測唔到。我試過有好大雨，好大雨撞咗車先知，知唔知啊？你唔知大家有冇即係試過、那個雨量係大到咧，你嘅視野低到你完全嘣，哎呀，原來撞咗咁樣。但係都因為太大雨，我同對即係同嗰個車主第一望一望，算啦算啦。咁唔想再唔想再 繼續搞落去，大家都濕到淋， 費事斤斤計較，因為好微嘅啫，輕輕泵一泵咁樣，但係都要保持翻適合嘅距離咯。 適合距離， 因為你搭車個時間要耐咗嘅。 係啊、嗯，另外一種情況我哋其實今日喺路面上面咧，好多地方都有啦。 水浸 係啦，水浸。頭先我揸上嚟嘅時候。大家一陣間走嘅時候都要小心啊！ 有啊， 我哋呢度附近咧已經係全部變咗水塘 咁樣啦。我知啊，嗰、那個位置去唔切㗎， 去唔到啊！咁其實咧揸車嘅，首先咧我哋盡量都係避開嗰邊啦，因為其實講真，市區裏面好多行人啦、嗯，你夾硬剪佢自己嗰下方便咗之後，路人就由頭濕到落腳啦，唔好做呢樣嘢啦。但係咧，你剪過去嗰個水塘嘅時候，其實自己部車都危險噶嘛。咁你叫做頭先我哋講嗰種情況啦，有機會會發生啦，你會打滑啦、嗯。有一種情況就係你唔知道啲水下面其實有冇窿啊，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對於你個車好危險嘅嘢嚟嘅。 啲水可能係一個氹嚟嘅喎， 你下面係乜嘢真？系唔知噶嘛，咁其 實 揸車嘅自己要注意啦。跟住我哋譬如做乘客嘅，如果見到個司機剪完一個之後，第二個冚繼續再剪嘅時候，提一提佢啦。我哋攞翻開少少啦，大家都安全翻啲啦。咁、 嗯、 但係啦，喺外地啦，香港比較少呢種路面設計嘅，咁、 嗯、 就其實咧係一啲鐵路。咁其實咧，鐵路咧，佢好多時你行，當然條鐵路係平噶啦，佢、 嗯、 拉平曬所有路經嘅地方噶嘛。但係你正常嘅路面，你會有高低起伏。咁、 嗯、 所以咧，會經過一啲咩地方咧？就係、是、條鐵路喺樓上過，一條天橋就車喺下面過嘅。咁嗰啲凹凸位咧，其實喺外地嘅時候咧，係好容易造成水浸嘅、 嗯， 即係直頭係會浸咗你唔知佢幾深嘅。大家有冇面對過嗰種情況？ 嗯 我外國我見過嗰啲咁嘅情況，但係我因為我冇揸車，係啦，咁所以我就。即系唔会话面对紧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我自己要需要处理。 其 实 咧，我啱啱我就面对咗一次咁样嘅情况喎。咁点样咧？啱啱其实又系赶车北上啦，咁、嗯、去到一个区，啱啱楼上一条高铁嘅高架桥，咁下面即系过呢啲咁嘅氹仔。咁、 嗯、 我去到嗰度嘅时候咧，嗱无路可退啊！首先要讲到明，因为如果假设有得翻转头咧，我真系会选择安全嘅情况底下，我会褪车嘅。 我真的好想問你，就會 到後 退。 我會， 如果 假設 係啦， 唔好夾硬過嘅。咁但係當時嗰個路面設計咧，因為我其實一路行，我知後面我褪好遠好遠，可能成公里先至有阿叉。咁即係其實無路可退啦。咁冇計啦。我點樣做咧？大家又可以吸取一下呢個經驗。 好啊。 咁首先去到見到嘅時候。真係啦，前面已經有一個凹位、 嗯， 你見到佢裝滿曬水㗎啦、 嗯。 但唯一就係咩咧？你唔知道佢嘅水有幾深。 冇錯。 咁大家通常會點樣做先？見到呢啲情況。 掟啲石仔落去睇 下。係啦，做測試。 揾啲樹枝篤下先。 係 啦， 啲樹枝篤下啦。 喂，梗係唔好揾架車試啦， 唔會揾自己架車試。 係啊， 我真係有諗過。 嗱、 啊，我真係有諗過你哋講嘅呢個方法㗎嚇、啊，會唔會我掟啲 嘢咁樣 會跌幾深啊？或者揾嘢篤篤佢？但係我就諗啊，唔好啦，好大雨，跟住我就停咗架車，打四火燈，我喺路面。即系拍咗埋一边先、 嗯， 就等咯。我系等咩咧？ 等 其他人过。但系咧，我就等系等咩咧？我系希望有大车经过，因为其实沿路一路经过， 起码会知道有几深啊嘛。 系啦，我就用大车，真系俾我等得到，真系喺后面有一架类似货车嘅经过啦。咁当时我打晒死火灯，佢都好知道噶啦。佢过嘅时候，佢都闪我一闪嘅，即系大家礼貌上面啦。咁跟住佢就特登蹬慢咗过嘅，可能佢都谂住俾我睇下有几深啊。佢就知道佢架车够高，一定过得到噶嘛。咁我一过嘅时候，我就睇住佢啦。咁其实货车经过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好嘅比例俾到大家，其他驾驶私家车嘅车主可以注意啦。留意住架货车经过嘅时候，佢落到最深嗰个位置，嗰啲水系去到架货车个辘嘅边一个位置。咁、 嗯、 如果假设咁讲啦，嗰、那个水深系大约半个货柜车车辘咁高嘅。咁、 嗯、 会对于我哋私家车系咩情况 啊？成个辘噶啦， 已经差唔多唔得噶啦，因为嗰个高度咧，啲水已经系会上到私家车嘅车头冚。 哇， 系啦， 咁 唔得噶啦，已经 因 为 高 嗱，佢你一落去嗰下咧会冇事嘅，你以为未到车头冚噶吓，但系因为你架车一落去嘅时候咧，你会将啲水逼开噶嘛， 系啊， 再加埋你个速度咧，好快咧，你架车就会成为一个潜水艇咁样噶啦，就上晒嚟嘅， 咁你就可以游走噶， 系啦，就可以 游翻走， 系啦，预备唔知点样推啊，或者游水走啊， 嗯， 咁我当时就睇住啦，诶，咁当时嗰个水深咧大约系三分一个火车辘。三分一个货车辘就大约是我们的车是去到几高呢、 嗯、 就啱啱我们一只车辘咁高嘅。 是。 是。那个高度呢我们是可以过得到。 都过一个车辘。 三分 一。 都过。但是要好小心啦、嗯、一堆的东西要自己心理生理都要准备啦、嗯。心理上面是做什么东西呢就是揀啱行车线落到去的时候绝对不要扭太、 嗯、 直行直过的。 嗯嗯 之后啦，要准备好啦，自己只黄金右脚要点样做呢我哋嗰只右脚，我哋系要 keep 住俾油、 嗯， 一个好稳定嘅油门，系、 嗯、 啦。你嗰个油门系讲紧你系削得喐架车就算啦、嗯，你唔系俾 油 铲佢落去嘅，唔系嗰种速度。 如果唔系会撞起啲水， 系啊，会撞起啲水，佢又系上晒嚟车头冚，直接入晒去引擎里边嗰、那个我哋叫 engine bay 咧，即系你车头冚下面啦、嗯。其实引擎是不会因为这样入水的、 嗯、 但是你那些污糟水入去那个我们的 engine bay 引擎盖下面其实都不好的、 嗯、 你因为你污糟水直接蒸发的时候你所有的污糟东西矿物质、啊、全部黏在你的车那些硬件里面的、嗯、那绝对不理想的东西那我们慢慢削的车下去那我就直接行这个方法啦、 嗯、 慢慢叫拱住的车一路行谨记呢在水里面的时候因为你记住我们一个车辘的高度其实我们的死气候不是已经在水里面的。 是啊没错啊。 那当时我们都是的。那绝对呢就要保持住那个油门。为什么啊、嗯、你的车要吸气要喷气、嗯。你一路喷住气呢因为压力问题水是保证入不到你的车里面的、 嗯。 你只要一收油你不要讲缩晒你直接是油门有偏差你收晒个油门。 嗯、水就 不压力不同了的时候水已经会涌入了。咁保持住一路拱住架车顺住行，咁其实我当时个速度系点样咧？我保持住系 under 大约十嘅十以下， 嗯、 慢慢削架车，保持住拱住架车。咁十点解又要强调十呢个速度咧？十以下无论你个水几高都好，佢系唔会形成一个浪啊。 嗯， 因为你其实最惊嘅就好似我哋头先一开始讲嗰种车胎拱一个浪，跟住佢冚翻上嚟、 嗯， 车头冚一样原理，你拱个水。拱到某一個速度之後，佢會變一個浪，直接高於本身佢自己個水深冚上嚟嘅。咁、 嗯、 我就係咁樣順利地去過咗嗰個好大嘅氹啦。 我想請問一樣嘢，頭先你講到嘅就係話，你睇嘅嗰間大嘅貨車，你可以大約知道，嗯、你講緊嘅係一般嘅房車。 係啦，我哋正常房車， 係啦，正常嘅房車。 譬如你嗰架好啲喎， 係啦， 你 嗰架好啲。因為有啲車冇錯，你係可以嘅，就佢、是、高身啲嘅嘛。咁樣好可能你有你嗰、那個即係諗法，有可能又會唔同啲啦。电车又点睇咧？ 嗱，电车咧其实好 漏电啊， 理论上系唔会， 嗯、 但系咧有啲人做过测试噶啦，咁外地啊，甚至乎我哋上网上面嗰啲片段平台咧，已经见到好多单呢啲嘢，咁、 嗯、 车已经过唔到噶啦，即系我同大佬部车已经过唔到个层次， 锐 锐部车咪高身嘅，都仲过得到嘅、 嗯， 同一个水氹，后屘就电车好开心地直接铲佢嗰个位啦、 嗯， 有啲人系直接揸到嗰个车嗰啲浪啊，直头好似变咗潜水艇咁样嘅、 嗯， 你见到佢成个车身喺个水下面嘅。过嗰阵时冇事，嗱、 嗯， 纯粹系讲过嘅时候冇事，大家仲要为佢鼓掌咁样嘅。但系点知过后就出事啦，因为讲紧咧电车，其实大家都谂到啦、 嗯， 你系电嚟噶嘛，你里面所有嘅嘢，你系摩打嚟噶嘛，咁只要系中间有位置有水系入咗去个叫做摆电池嗰个位置， 嗯、 其实系可以导致到电池生锈漏电，好、 嗯、 多个大问题会出嚟嘅、 嗯。 所以电车过呢啲水氹。更加需要注意，就算你讲高车身嘅电车、 嗯， 你要过嘅时候，你真系谂清楚系唔系有需要去承担呢个风险，去喺度咁样过咧，兜唔兜到路咧、 嗯？ 因为始终记住自己部系电车嚟嘅、 嗯， 一漏电嘅时候系可以好严重，你可能系要换电嘅吓，那个严重问题导致到嗰个电会有事，系要换、 嗯。其实呢啲天气咧后遗症咧系一个好重要谂嘅问题。我成日都谂咧，我哋啲车就算过到咧，浸过个底咧，车底其实好多地方可能会生。生锈，你个 brake 啊，你嗰啲弹弓啦、啊，车底啦、啊，系好多 part 可能会系生锈。 冇错啊，因为其实讲紧咧，我哋面对到呢种情况嘅时候啦，我即刻过完当晚我停低部车，我立刻我系检查自己部车噶吓，有冇异常状况出现啦？咁其实咧，好彩嗱就系冇嘅。 但係啦，有一啲唔理想嘅情況係咩咧？因為其實我真係過完佢嗰個大水氹啦，污糟嘅，其實你會諗得到好似泥水咁樣嘅嘢嚟嘅， 你又唔會抹噶嘛， 抹唔到添啦，甚至乎咁其實大家留意一下自己個車底，我哋唔係平滑嘅一片嘢嚟噶，佢係好得意嘅，類似一個纖維嘅嘢嚟嘅。咁、我個車底發生咗咩事咧？係完全將嗰啲碎石啊，即係你幻想沙灘嗰啲沙沙石石嘅嘢，係完全黐滿曬我成個車底嘅。 哇！ 係啦，我翻到嚟香港翌日嘅時候，我直頭拎咗去車房同佢講：喂，麻煩你即 洗車底 我架車，成架車幫我由頭到腳全部大洗一次，包括埋個車底，真係用壓力槍噴走曬佢啦。 明白， 最緊要安全啦。 好， 安全啦，謝曬潮潮，唔該曬十二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點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本港今朝有大雨，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三十毫米雨量，而西贡、沙田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六十毫米。天文台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星期二和劳动节假期骤雨渐转频密和有雷暴。沪港合作会议第六次会议朝早在政府总部举行，特区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在创新科技、数字经济和金融等15个领域合共有65个项目达成共识，将会签署20份合作文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沪港合作会议一直得到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上海是长三角城市群引领城市，香港是大湾区核心城市。今次会议双方在15个合作领域达成65项共识，亦都会签署20份合作文件，形容是两地合作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上海市市长龚正话：上海同香港是中国两个最具国际化、现代化感的大城市，加强沪港合作对促进两地共同繁荣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有重要意义。希望新一轮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为两地合作发展再上新台阶。本港楼价结束十个月连跌。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三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回升到 305.7， 按月升超过 1%， 但是按年仍然跌超过 13%， 楼价仍然较2021年历史高位回落超过 23%。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售价按月分别升超过 1% 和近 1%， 按年就分别跌超过13%和大约11%。租金指数亦都按月反弹0.5%，按年就升5.6%，结束两个月连跌。一个六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不治，是今年第二宗儿童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高级医生黄海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个流感季节有20宗严重个案和儿童有关，其中有15宗未接种疫苗。他说流感季节持续，他呼吁家长尽快为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子女接种。疫苗即使不能够100%完全保护，但是可以降低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星期二和劳动节假期骤雨渐转频密和有雷暴。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沙田区和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26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4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7.6升8.2，盈富基金17.88升3.7，美团115.6升4.1，恒生中国企业63.46升1.58，中海油19.88升8.8，阿里巴巴74.75升1.75，友邦保險53.25升0.7，小米集團17.28升6.8，比亚迪股份214.8升1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1，日元156.14，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6，人民幣7.247。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7,996点，升368点。港金报21,7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6.19美元，卖出2,3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Andy is typing 与你可忘掉天地 Special 我共你我共你我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到离头 Come back to me Pandora 这夜完全与你并没预备街声举备等一近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听讲你喺复康院做护理员，做得几好喎。 系啊，学到好多新知识，好似照顾技巧咁，人工又唔错，照顾长者同残疾人士好有意义，工作满足感好大，屋企人好支持我呢行发展，我仲谂住进修护理课程添。 护理工作真系唔错喎。 想了解多啲社福护理服务，打28925560去社会福利处问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系最开心嘅。Yeah！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啦，仲有半小时，大家留意呢个天气嘅变异同埋呢个水浸报告吓。沙田区、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亦都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出街嘅、翻工嘅、翻学嘅朋友们咧，都要留心留心吓。好，而家听电话里边有 余先生， 喂，你好啊，大家好，咁多位主持好， 系咪？你好。 点啊，余生，系咪第一次打电话嚟啊？ 系啊，第一次。 系啦，听到把声好紧张。 阿余生，你而家系咪室外啊？听到啲声。 我喺个车度。 啊，即系咁样就停低先， 停埋一边，乖。 停，系啦，停咗噶啦，已经。 系，好啦，系咪好大雨啊？你喺边啊？ 我喺尖沙咀 ，OK 喎，冇雨。 哦， 冇雨啊！个天咧黑唔黑啊？定光噶？ 光喎，个天好好喎， 几好啊！ 阿余生，你而家去紧街啊？定系翻紧工啊？定系翻紧屋企住紧咩噶？本来 而家翻紧去公司咯。 哦，真系好啦，翻紧公司咧，打个电话俾我哋， 咁得意嘅喺呢一个时候翻公司嘅， 系啊， 老板啊嘛，老板会咁，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 系啦， 系咪余老板啊？ 唔系，主要系打上嚟，即系支持你哋啦。我 即系多谢你， 自己门生意都唔理住，支持咗我哋先，好嘢。 因为之前咧，其实都有听开收音机习惯，咁但系好老实，自从你哋几位主持翻之后咧，令到我准时开翻收音机咯。 我要佢准时开工添，准时开收音机啊。 因为你哋嗰、那个风格啊，同埋你哋每日俾到个信息，系令到大家真系好搵翻听收音机个初心啊。 多谢啊， 我哋都好辛苦，我哋都系希望吓，即系做一啲嘢嘅话，寓教育于娱乐， 冇错，开心，最紧要每日开心。 为人父母要听，为人子女更加要听。 开心咧就翻工翻落，咩情况都系开，都系好嘅做得。 系啊，所以我都要打电话上嚟支持下，同埋都劝住多啲人，呢、這个时间准时开收音机听你哋做节目咯。 多谢 晒。咁佢打工嗰啲点算？ 其实你 archive 都得嘅，系啦，余生，你又唔好逼人哋一定要听 live。 加油，做得非常之好，令到每日都有一个好开心嘅几小时咯。 多谢多谢。咁你有冇边个想即系点俾佢听啊？今朝既然打咗嚟， 我想点俾所有支持呢个节目嘅人啦，同埋亦都点俾一啲未支持但系将来会支持呢个节目嘅人咧。 哇，真系好啦，多谢晒 啊！你真系好窝心，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喂，你翻嚟做好个节目嘅话，应该噶嘛，应份噶嘛。但系要好少话，真系会有听众会咁样做咯。 因为 喺个用声音去感动人哋，同埋令到人哋感受到，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嘛。 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你。 最深刻印象系乜嘢？你听到啲乜嘢感动到你啊？ 最近 啊，其实我基本上我每日都听嘅，但系每日你哋唔同嘅环节咧，都系会令到你哋，会令到我哋听嘅会有 after taste 咯。我觉得你会慢慢去思想翻啊，点解会有呢样嘢出现啊？咁其实令到嗰个人嗰个思考方面咧，同埋真系会更加会去投入去听你哋每日带俾我哋一啲唔同新嘅事物啦，唔同嘅一啲故事啊，背后嘅一啲意义啊咁咯。 多谢晒你、啊， 好有水平、啊。 听完你嘅说话，我哋更加要俾心机做啊！吓、啊， 我哋继续努力， 努力 我哋已经好俾心机噶啦，但要再俾心机。 好，你都 为咗你，多谢你余生， 生活愉快， 拜拜。拜拜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 强嘅恋爱预告，十二点九，我哋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打咗电话嚟。庄太，Mrs. 三号台，三位入嚟啦。 你好啊，庄太。 你哋好啊，包括啦阿靓妈啊。 嗱，你真系好熟下啦，系咪啦？ 梗系啦，我日日，你知唔知我日日都听住你哋啊？一至五礼拜六冇，礼拜六日冇得听啊，好空虚啊！ 我寂寞紧，你听重温咯， 做下家头细务咯。 我好中意你哋咧，每一个环节咧，即系好有亲切感啊，好似阿客家婆啊，啊，你哋各位都好有代表，好似我啲街坊左邻右里咁啊！ 你中唔中意孟强啊？ 中意。中意 啊到几劲啊嘛， 劲啊！ 你哋讲啲故事啊，或者真好假好都好，好有亲切感啊，听落去。 最紧要你中意， 系啊， 最 中意。如果唔中意都唔会到时到后啊。九点几未够十点已经开定嚟听噶， 唔使你听晨光第一线系好嘅，一路都听落去。 系啦， 之前我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要快啲接收你哋啲信息啊嘛，系咪？有阵时你哋玩游戏，我哋都玩埋一份噶。哎呀，错咗添， 一定有噶。我哋啲游戏其实当中都亦都有嘢大家学。 系啊，呢啲游戏系好噶， 系咪好啊？ 我哋都增加啲知识啊。 梗系要啦，我哋大家一齐努力。 好啊， 系啊。 咁啊，庄太，你今日有个特别点唱噶噃，系咪啊？ 系啊，今日咧系我大新抱阿 Eva 卢小姐卢静文生日，生日。 卢小姐， 点解咁叫你新抱咧？阿卢小姐啊，咁样 嘅，因为咧，你讲 Eva 咧，因为呢啲名系周围都有啊嘛。 咁又系， 咁佢系细庄太喎。 系啊，佢系我大仔老婆啦。 咪咯，细庄太。 咁我代表我哋个家族啦。 哇！ 包括我细仔个老婆啦，我两公婆，即系我老爷啦。 全部人啦。 佢日日都开心。 好。 要食肥啲。因为佢而家都系瘦咗啲，因为俾我仔激到佢瘦晒。 你煲啲嘢啦，你煲翻啲嘢。 个仔啊嘛，阿仔氹下老婆啦，咁啊嘛。 我辛苦同我投诉佢话，奶奶，我可以凑住个仔啊，我。 咁有好多人帮你凑仔，咁锡佢多啲啦，吓。 系，咁我好锡佢嘅，因为我两个新抱我都好锡，因为我两个新抱又好锡我哋嘅。 哇，咁咪好咯。 唔系你好难得，因为其实咧婆媳之间嘅关系 系 好难搞。 系啊。 是 我新抱嗰啲朋友佢结咗婚，佢啲朋友问佢啊：你同你奶奶有冇婆媳关系？佢话我同我奶奶冇，我同我老公有两公婆关系。 庄太，我想问下你，如果系嘅话，你应该要点样对新抱先至冇呢一种婆媳关系？等我哋可唔可以学嘅 嘢？ 系 嗱，其实咧冇嘢嘅，大家都系互相尊重嘅啫。我首先尊重佢先，你哋唔好的起个款，我系奶奶，你要当大家系朋友。 冇错。 因为如果有婆媳关系咧，通常都系个老嘅长者，佢当佢觉得我 系 长者，我要的起个款先。 系 啊， 系啊。 咁虽然我系啊，我好随和噶， 平易近人。 系啊，我啲朋友咧初初识我咧，佢话见到我样咧好似好恶嘅，但识落咧原来好好玩嘅。 系。因为你把声好有中气啊，即系你感觉上你觉得佢有气势。 大家姐嚟嘅， 系啊，佢似系嗰只。 阿庄太啊，你帮我搞下李丽蕊啦，佢成日夹我啊，关系几差。 佢有佢嘅天分嘅，唔使 你搞佢啦。 听唔听？ 庄太还中意听啊，中意佢夹你啊。 佢喺你哋面前咁霸道啫，喺一度另一度面前就唔系咁噶啦。 激死我啊！佢激死我 啊！阿庄太几鬼了解啊？庄太真系好似我哋街坊。 我已经六十七岁噶啦， 哇，好后 生 啫，好 后 生 吓，仲后生，所以冇得做嘢咯，我哋 而家 周围都听到都唔请， 唔紧要啦，咁咪享下福咯，系啊， 有冇臭孙啊？ 成你哋贵人啦 吓，有冇孙仔啊？ 臭孙呢啲咧，我唔俾压力佢哋嘅，佢哋随缘啦， 呢啲咪好， 呢啲真系好 识做， 好奶奶啊， 你真系好好，系啊， 大家都应该系咁嘅，要。当朋友咁互相尊重， 啱。 佢哋成日翻嚟陪我饮茶食饭嘅。 哦，正喎。 好啊，咁啊继续开心心咯，好嘛，庄太。 我都感受到阿庄太嘅开心。 点咩歌啊？今日庄太， 大家都开开心心。卢冠廷嗰只 快乐老实人，啱啱。 Yeah yeah yeah！ 送俾新抱阿 Eva 生日快乐吓。 Happy birthday 啊！ 咁啊，多谢庄太， 多谢你哋咁多位吓。 多谢晒， 多谢支持庄太。 好。 好，多谢张仔电话，快乐老实人啊，送晒俾听紧嘅所有朋友们，大家开开心心啊！ 不需多苦虑，苦和声不响我震荡又如何？好强人之中，可憎只说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丧不感到世上做人啊，问情和话。终生不好行，莫自卑，不需要背着人愁，抬头人自傲。 Sandy 咧想代读嘅，因为个爸爸咧就离开咗啦，咁今日咧就撤灵，咁送只歌俾佢听，希望去到一个开心冇病痛嘅地方啊 ！Sandy 嘅一个留言，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Baby 啊 ，Hello， 你好， 你好， 阿瑞， 点啊 ，Baby 啊， 梁继忠， 你好啊， 马小强， 喂，你好啊，点啊， 第二次倾偈啦，唉，今日终于打咗好多次， 系咩啫？ 好努力啊， 因为、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 今日生日啊嘛， 多人捧场咯， 生日 又系、 哎、 留咗又系冇位置去得， 唔紧要啦，咁今日倾到偈咯， 自己生日啊， 哇，恭喜你啊， 恭喜你， 我要放假， 系廿九号生日啊， 系、 嗯、 啊， 系啊，几多岁生日？ 自己系啊吓， 几多岁生日？几多岁？ 五廿七咯， 哇，好嘢， 好嘢， 咩咩啊？谂都冇谂啊， 有乜所谓啊？年纪只系嗰 个数 字， 健康嘛， 讲明嘛。 真系 冇错， 有咩生日愿望？ 冇啊，身体健康，希望阿妈入咗医院啊，跌亲18号，希望快啲好翻， 快啲好翻啦， 冇事， 系啊，老人家， 系啊，系咁噶。 同埋阿表妹就4月8号，同埋 24号佢个仔阿表妹二汪同埋个仔毛毛生日， 好多四月之星喎， 系啊，咁啊阿毛毛就六月去希腊嗰度表演，希望佢成功啦。 表演啲乜嘢啊？ 比赛诶，钢琴。 哇！ 佢13岁咋，好叻啊！ 哇！系一个邀请啊，定系点样比赛嚟？ 唔系，佢喺法国嗰度跟佢，佢翻翻去法国啊嘛，因为表妹嫁咗个法国嘅鬼佬，咁就结咗婚，佢翻 法国人。 法国人， 法国点解要法国鬼佬咧？法国人， 其实想人点样讲咗？ 阿 Vivian 你要学呢个中文进修班， 系啊，呢个马小强， 因为你就嚟生日，所以佢咪俾翻个优惠你。 好啊，多谢啊。 你去四号窗，四号窗就系李丽瑶系姑娘， 登记系啦，马姑娘嗰度登记， 冇错，马姑娘嘅登记。 OK OK， 哇，好叻啊， 好开心啊， 同你哋讲讲。即系讲电话好开心啊， 系咪啊？ 好快 乐 啊！ 咁我话你星期一 风骚快活， 星期一去边庆祝啊？ 去尖沙咀嘅 X 字头嘅酒店啦，上面有个 M 嘅牛扒房 ，S 字头 扒房， 好鬼成 嘅，真系识做， 梗系要啦！ 呢度可以卖告白噶嘛，咪讲 M 字头， 真系醒啊，真系叻女啊！ 同埋佢嗰个生日咧，讲咗佢有个咩啊？ 蛋糕， 多福你送啊！ 咪系咯， 你 我 先食。 李丽睿，你又唔话 Vivian 咬着数， 人哋自己煮 生 日啊， 人哋自己仲自己食饭。 你一日送嗰个咩索芙蕾？ 诶，嗰啲嘅就系附带喺嗰个餐里面嘅，佢唔系 两啖 嘅 啫， 你嗰个系 两啖嘅， 两个人都唔够食。 生日系会 生日嗰个咯， 恭喜恭喜， 祝 你 恭喜 恭喜吓， 生日快乐， 生日 健康，心想事成。另外仲有啲代读嘅就系 Winnie 啊，有点唱俾阿家姐 Ivy 听嘅，咁因为今日咧佢生日啦， 哇，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仲有任小姐啊，阿妹妹咧就系 Winnie， 咁就系4月30号咧就生日嘅，祝佢生日生活愉快，幸福美满。 好，另外有位 Jessie， 阿 Jessie 话咧下个礼拜三5月1号咧 Jessie 生日啦，咁样样，我系你嘅忠实 fans 啊，可唔可以生日歌啊？咁样样， 嚟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所有四月之星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多啲听风骚爆人，天天开心。今日节目告一段落啦， 好，你想我哋嘅节目讲，我哋有阿王啊， 语足感叹号啊， 正啊 ，Happy weekend， 下个礼拜一见， 拜拜啊，拜 拜。 斜斜大雨，轻洒窗外小马路，不禁想起你雨夜曾跟我好，忙拿着雨伞冲出街上飞快步，心里急于见面再倾吐。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做出弥补。盼遇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的后悔。斜大雨，仿佛心中泪水制造，怎去撑起雨伞仍如倾刺到，从前热爱真不舍得画出句号，偏在不可见面我苦恼。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作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